19-24 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心，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正义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 今日就出奇地少人嘅，都唔出奇嘅。如果琴日前日做 live 就多人啦。 厕所啊嘛， 啊，因为我要星期四啊嘛，讲住， 唔 系即系要夹翻星期四，同埋呢两日嗰啲开心嘅气氛咧，即系我想享受埋佢啊。 太早过更恩节啊嘛， 即系唔想都系有呢个做 live 嘅压力咧，令到我。即系叹唔到呢几日嘅感觉，因为几年唔系几个月以嚟咧，即系都冇觉好瞓啦，心情好曳啦。 其实严格嚟讲都几年 啊，几咩几年？ 几年 哦，几年都系 冇陌生前。 咁啊，但系呢排就比较，即系今日我都头先同阿周老板咪系你老板出咗去。 周老板系十八楼师座， 出咗去 搞茶餐厅， 爱丁堡广场 系。 OK 啦，咁啊， 好多人啊， 趁而家就唔系好多人嚟啦。咁啊，周老板 solo 一阵，因为我想争杯热。 都话李老板，周老板系十八楼师座。 咁我招呼一下佢哋，跟住斟杯热茶嚟先，等等先。 你去饮茶先啦，我就冇乜特别嘢噶啦。 Clifton 就 Clifton 话第一 Clifton IC Sir Alex 张 Hello 探长， 左层 推 Hello， 前面有 Hello， 出 Snowball Hello 大家好， 卷 Ron 大家好，趁地主未开始开佢睇唔睇到你 Winley Hi 老探李老板 Ray 入场， 对 Kevin Back Hello 两位绿营做 Hi 探长监制李老板大家好，凭 Sammy 你好探长， 大家好。 啊，而家探长咧就去咗煲水。系啊，咁啊，想今日咧就烫翻杯茶，烫翻杯功夫茶，只碟啊， 只碟， 吓只碟， 解 解解解只， 戒指是不是的？是不是的？ 即是大家都吃， 個個吃。個個吃。沖緊個茶啦。好耐呢都冇喺呢度呢同阿探長吹水。係啦。因為呢就計緊啲錢呀。點樣去調配分配返去喺呢個時候。啊。因為除咗開頭嗰十億八億呢再諗下可唔可以加多啲。 咦有進步啊你老闆。 有乜進步。 因為舊時你老闆呢係十億八億咁樣。 十億八億咁。啊十億八億。 億呀一個雞蛋。 係一個雞蛋咁樣。 係啦十億八億。 喂返嚟啦真係。今日個標題呀真係夠爽皮啦。 乜嘢標題呀我係睇唔到。 快把未低。迎头痛击， 快把未抵， 快 咩快把？ 快把未抵，迎头痛击。 我迎头痛击。 因为咧，今日喺呢个大陆方面嘅一啲对于呢个人权法案嘅一个回应嚟。 嗰张废纸， 嗰张废纸，哎，我调转咗。 唉， 系啦，啲声 OK 咁，咁即系咪佢低咗？算啦，低咗唔紧要，遮住少少。 低咗定系你高咗啊？ 唔系，平时见唔到个麦病噶嘛。 哦，以为你长高咗。 大家忍受少少先啦。OK， 咁样就好啲啊。我冇咁阻眼。啊、喂，咁啊 ，Hillchland 劲喎！你呢个犀利啊，呢个。 Hillchland 系咩枪嚟噶 ？Hillchland 啊，喂你咧、哦，即系佢好耐冇嚟啊。突然间失踪咗，之前咧日日喺度做妹搭爹， 哦， 咁咧就好 active 嘅，但系点解突然间唔见咗你咧？唔系我估中咗系嘛？不如你自己讲下点解你唔见一排去咗边咧？ 佢去咗爬山。 Hillsland， 港币240元。 喂 ，thank you。 刘以玲，笑脸。 喂 ，hello 以玲。 THK， 大家好，红红探长好，大家好，嘉宾好 ，hello。 星星眼睛嘅露齿表情，斗鸡眼叻，嘴笑新嚟嘅表情，成个 boy feel back。 李嘉诚基金应除咗资助饮食外，应该资助网台。 哦，慢慢嚟啦，一步一步啦， 系 一步啦。 咁啊，阿肥又喂你好啊， 阿肥探长好 ，Liam Not Yet Let 寿司仔你好。 屌，喂，咁啊，有好多嗱啲朋友咧就系未即系少见嘅，例如啊 DWNHK 啦，可能你系以前我识嘅，但系你改名。阿肥又一段时间冇见噶啦 ，Angel 啦有啦 ，Pan Sammy 啊， 哇呢啲好嘢，你记得晒噶， 小人啊嘛，你话老少啊记唔记得，仇家记得，喂啊大金啊今日排头筹、啊，头先我由你一齐去感恩添，咁啊另外 Alex 啦、啊、Patrick 啊呢啲所有上面 Timono 喂你好啊 ，Annabelle 啦、啊，仲有啊潘 Ron， 哦都见过你应该。啊，陈地主你好啊，啊 Wing Lee， 啊 Ray Yip， 啊 Oka Fellback， 又冇见你一排、啊，真系翻晒嚟咁样，系咪早排因为太过低落，所以冇上嚟咧？咁啊，都仲系等紧阿 Hillchland 去咗做大事啊！ 我去咗做大事， 做大事， 各自爬生啦、 啊。哦、啊，可能唔知爬咗去边个、啊， 命有命中，啱有啱中。 系咪？唔紧要啦，即系你唔想讲唔紧要嘅， 系啊， 大家明噶啦。咁啊，仲有嗱，介绍嘉宾啦，李老板。 李老板，大家好，都几个礼拜冇啦， 唔止几个礼拜啦，几个月冇嚟啦，几 个月冇嚟啦，系嘛？ 系 系，计下数，做下嘢啦。 啊 ，OK。咁啊，仲有，因为咧呢几个月咧、嗯，即系无端有啲 friend 唔见咗咧，有啲惊嘅，真系。 系。 即系 Hillchland， 我估都唔会估到你走去。走去林甸游噶系嘛？应该掟砖嗰啲唔啱你嘅， 应该唔系冲冲子。 系咯，即系你嘅年纪应该唔系嗰啲嘅，咁所以有少少惊嘅。因为事实上、现实上咧，我有一次搭紧车，突然间有个朋友就突然间打俾我，因为个朋友夹 band 啲 friend 嚟嘅，平时我哋都好少真系讲电话嘅。你知啦，而家多数都系 WhatsApp 啊， 系， 即系呢一代嘅人咧，全部都系。尊重人哋當時咁講電話咧，咁問清楚喂，方唔方便講電話咁，就好少好似我哋以前咁。我哋 同埋你或者打電話俾佢咧， 佢即刻我哋 WhatsApp 啦，咁就收咗先噶啦。 因为 对于我嚟讲咧，我好弱噶，好生好伤心。 因为我哋以前嗰代又冇得拣啫，即系一嘢直打嚟噶嘛，避都冇得避，所以咧就练到我哋啲反应比较快啲嘅。咁、新一代啲细路仔咧，你同佢倾偈咧，反应冇咁快，但其实脑啊转紧嘅。咁所以系有所不同嘅，同埋而家啲人你问实佢啲嘢都问实唔到嘅，原因就系要 buffering 嘅。咁我哋一代焗住硬食，好多错误嘅选择，尤其是有啲娶咗老婆嗰啲都觉得就拣错咗嘅，咁嗰啲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啫嘛，即系直打嚟，又避唔到，又唔想失霸气咁应承咗人咁 样。系， 咁所以咧呢一代咧亦都解释得到咧喺抗争上面就精明咗好多嘅，即系实际好多。 嗯， 咁我哋一代咧就偏冲动同埋。谂得太多，濑个嘢之后又偏小心嘅，咁、所以系基本上已经有啲唔同啦。 阿肥李老板好 ，Hugh Grant 去咗做大事 ，Wilson Wilson Hello 两位 ，Samantha Chili Hee Hee， 黄 黄港币20元 ，Character cheerfully blowing a party home，K K M Hee Rebecca Hill Hello Ray 入大陆反制美帝第一击，我要收翻我只熊猫啦， 系啊，好恐怖啊， 哈哈 ，Vivian Zuki 探长，李老板两位好，刚离开爱丁堡广场一阵 ，Liam Newt，Let's 我系 Liam Newt， 喂 ，Hello， 原来你系 Liam Newt，Liam 我改咗名，但系都有 Liam 喺度。喂，咁咧，其实收翻只红包就几恐怖喎！ 你讲只熊猫恐怖 唔系啊？因为佢有好多套功夫熊猫啊， 系 咁啊，收翻版权啊嘛，同时可以 有冇版权噶动漫？ 佢话有得噶，收唔到一件事， 动漫都有版权， 动漫都有， 我又唔送拍狮子王，跟住啲 徽州走去收翻 几架货柜车，连埋啲火车咧啊！就车啲美金咧，去派俾啲动物， 买奇老鼠仲大镬， 买啲肉俾嗰啲。 唔系你谂下呢个世界老鼠多啊，熊猫多、啊。 系、哦、买奇，嗱你一系就改个名，就熊猫前面加两个字，咁你就可以收到版权费。 流梦熊猫咁样嘅就得啦，即系你冇名冇姓系好难嘅。 唔系我话，系 嗰个功夫熊猫嗰只熊猫冇名噶。 哎呀，我唔记得咗。 啲人点样叫佢？好似有名嘅阿宝啊，系嘛？ 好似嗰啲啦，但系通常肥嗰啲就叫阿寶 肥就叫阿宝啦， 因为有 黄金宝啊。 系啊， 系 佢哋系咪收翻去嗰啲熊猫翻嚟？ 系 跟住染翻佢金金黄黄。 唔系，系成只染白佢，因为而家北极熊吃香啊，屎好多啊， 就扮北极熊， 成只染白佢。 哦，我以为系染金黄，佢着翻条红裤仔就扮维尼。 哦，系喎、哦，咁啊唔系染金佢，系染啡佢。喂，仲有咧，就系、是、我记得几年前啫，唔系好耐，十零年前啦。咁、我记得曾经大陆咧都同台湾示好嘅，即系其实想统战嘅啫，最主要你估真系。同阿陈水扁有亲咩？ 系 咁于是乎咧，陈水扁话 sorry 我唔捻要，送我送红包俾阿扁， 系 唔要可以唔要噶嘛？即系几捻衰相啊！即系而家又系用翻只熊猫，即系熊猫铲变猫球啊！阴公， 系 继续。 Shirley Hong 你好啊， 朱元探长好，李老板好， 你好。 处理开心之余，记得救 Polly。人权法同每张票都系后生仔嘅血。Hugh Grant 名有名做，邓有暗做。多谢探长你几个月台面叫醒。D 猛银 Lupe 嘅探长好，大家好，嘉宾好。 Kelly 熊猫探长好，李老板得闲就多。D 上嚟， 好啊。 之前夜晚去咗边唔得闲听直播，去边唔讲得啦。六 Melomelo 探长好，李老板好，趁地主。 系啦，喂，咁啊，系啊，明日明咗暗暗咗嘅啫， 系啦， 系呢啲啊，真系各自爬山， 各自爬山， 系 系啊， 咁咧就系阿 Caris Y 熊猫，咁啊，即系今晚讲到你嘅话题啦，咁啊，另外就系头先阿 Samantha， 即系我做 live 嘅关系咧，要气氛好咁样。即系可能 over 咗，开心咗，即系揿唔到啊！但系头先我搭车翻嚟嗰阵咧，我都曾经觉得，即系我都有少少自责嘅、即系今日咁享受呢几日开心咧，都系食紧人血馒头。即系头先我自己都系咁讲， 系啊系啊， 因为人哋开心，我又冇俾人打过，又冇俾人拉过，即系我只系喺度吹下水啊，就多得阿 Hughland 定边个啊？喺度吹走啦，就话我叫醒好多人，即系我又唔敢讲我叫醒咗好多人， 但問題我就好肯定埋咗好多種子啦。因為我身邊啲朋友咧，幾年之後覺得原來我唔係精神病嘅，因為佢哋之前紛紛 嚇嘛， 見到今日嘅情況都不約而同咧，都話以前覺得我有少少精神病啦，即係乜撚都鬧咧，即係人哋國慶你都走去柴台，你咩意思啊？咩人嚟㗎你？即係好多人以前冇講出口，但係今日講出口咧，就因為自己都已經。即系 见到发生咁多事， 如果当我系癫嘅话，佢都癫埋咯。 系个比你更癫。 咁系其实咧，即系佢都有都话系原来最清醒，同埋即系最合情合理嘅。只不过咧就早得滞，我以前都唔知讲乜。你前一谂嘴即系讲道理咁样，道理话咁样长篇大论，你系叫唔醒佢嘅。即系所以我都唔够胆认话我叫醒咗好多人啊。 唔系佢哋，总之我哋讲就讲咗，你哋翻去自己谂咯。 系 啱嘛？ 嗯。咁啊，仲有就係、是、啊，仲有單嘢一間想講下嘅，即係關於咧呢、這個禮拜咧有位網友咧就當頭棒喝啊， 嗯， 就用一個好嚴厲嘅態度咧，好 mean 嘅態度咧，走喺我 Facebook 嗰度殺嘢， 嗯， 咁啊個內容咧就大概話我喺度玩家，即係話即係人身攻擊啦，話屌你啊！讲咩呢，即係话你做网台你收皮啦，屌人哋咁撚多人听，你咁撚少人听咁嗰啲。 我咁样。 咁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嘅。 係。 就只不过呢佢。 又系嘅，更撚少人添。 係咯屌。即係只不过呢即係般人呢包括嗰位网友呢都系成败论英雄。 係。 即係你啲 detail 做啲咩呢佢又唔 care 嘅。 係。 即係我啲所谓心间细作呢我系即係我要话讲我的故事俾人听，我希望人哋由心里面得出嘅改变，就唔系咧，即系单向咁样教书咁样话俾你听，你要听我讲嘅，即系从来都系咁嘅。咁所以咧，我都接受咗呢个方法咧，亦都系我最舒服嘅方法咧，系会令到啲人唔知道讲乜嘅。咁所以咧，filter 症嗰啲咧，仲喺度嗰啲咧，就我自己咁讲，相对高质同埋中意谂嘢嘅。 系 咁嗰啲中意哇啤你个屌老母咁嗰啲，哇起码娱乐性啦，咁啊即系嗱。即係多數係呢啲人， 唔係我哋就唔係做呢啲。 係啦，問題咧，佢咁講我都會檢討嘅。即係話個人，即係話講嘢交得滯，即係有曲線啦、啊，又引述人哋嗰啲嘢啊，你自己講自己嘢直屌咪算咯咁樣。喂，但係我覺得真係正所謂兄弟爬山啊嘛，即係我都係本住呢、這個。 我哋跟翻我哋自己性格去做。 係，即係佢唔接受到咧，即係我都好理解嘅，即係我都同情佢點解接受唔到。人哋讲啲嘢唔系你想听嗰啲，又或 者 你个方法， 我哋好嗰方面谂咧，佢瞪你唔大。 唔系咪就系话咯？但我啱就系想讲啦，即系话佢既然咧，即系嘥得咁多篇幅咧，都教训我咧，即系佢亦都唔会话即系完全当我 nobody 咯。我即系或者我自己咁谂啦。即系既然佢咁俾面，咁关心嘅话，咁我真系会认真面对啦。咁同埋， 我以为你即刻今晚就好似啤你咁， 梗系唔系啦， 两个钟啊， 咁就唔系， 你就会死啦， 咁就唔系老 弊啦，你 咁就唔系老探啦、 啊。 因为第一，我讲啲乜嘢咧就唔使同人交代嘅，即系呢个先系言论自由啊嘛，即系呢个我嘅言论自由，即系你唔听嘅话，你就即刻停。但系点解佢又继续听？咁我话啊，你都。继续听啦，佢话我唔系欣赏你，但系又要听，唔知点解，即系好奇怪嘅。咁咧，即系曲线啲讲，可能佢就真系咩都听，咁啊唔好彩听到你，咁就要即系出两句声咁样。但系调翻转咧，对我嚟讲都有益嘅，因为咧我即系我唔识得用啊 Steve Jobs 嗰啲讲法咧，咩 stay full， 即系讲啲 stay foolish 同埋 stay hung， 系讲啲 slogan 出嚟。 系啦，即系我唔识好似佢咁嘅，我只系觉得自己一嚿海绵，即系你讲啲嘢我受得起，即系就我就会消化嘅。同埋我真系好尊重留言嗰啲朋友，因为人哋肯嘥时间喺度打字，又用脑去谂，即系唔系喺度杀嘢嘅。咁所以我都尊重嘅。咁佢又觉得大惑不解。佢话好心你收皮啦，人哋阿老师我点闹佢都唔捻福咯，你即系你咁捻注重人哋福利啦，你几弱小啊咁样讲，唔解晒咯，即系话好紧张人哋讲我啲乜，即系嗰即系佢可能佢用自己嗰、那个， 佢咧就中用单向喂哺， 系唔系可能佢用自己， 我哋中意交流， 唔系佢用自己个 standard 去评估人， 唔系佢未单向喂哺咯， 哦、 我哋中意交流。 唔系，其实我真系多谢佢噶，因为咧，即系每逢有亲呢啲咧，我都珍而重之， 同埋我覺得係重要嘅資產嘅。嗱、嗯，我唔撚係扮嘢啊，即係入得嚟內嗰啲人都知啦。即係我覺得一定係有啲唔同嘅思維刺激到自己咧，先至可以跳到另一道門嗰度。 係。 咁有人就話跳咁多道門把撚，咁但係我真係好奇啊嘛，我真係好想知道人哋諗緊啲乜。咁所以咧，即係先有九吹廿四，先有廿四種套路啫。如果唔係就啊，老少都係得四五種套路啫嘛，咩？有咩福尔摩烧啊咁成啊，好低品味嗰啲咧，屌，总之听到上头。 佢个套路咧好简单嘅啫，就扮下感性，有啲时候。 哦，系喎、哦，啊，你讲得啱喎。 有啲时候 啲师奶中嘅喎，真系。 有啲时候咧，我哋呢一代咧就叫做孟打罗， 系 即系揦住个，即系喺啲街边围圈咧卖药嗰啲打罗，喂喂喂！ 喂，但系啲师奶仔真系好瘦噶，喂啊老萧你 唔系，所以 旧时你唔好话佢啦，佢真系改变咗噶咁样，哇屌真系好感动啊，真系引人诶赞人热泪啊，真系听到，即系听到个朋友咁讲啦，都有个归宿啊，真系。 希望佢下次罢工就别就唔好扣人哋人工。 周老板咧。 李老板啊，我真系李老板咧，周老板系十六八楼师。 李老板咧就系、是、呢、這个资方嗰边嘅角度嘅朋友嘅人脉关系咧，佢又收到一个空声，就 系 话咧早排咪大家都系话要罢工嘅，咁咧点知咧阿老萧有个员工咧就系、是、阿、李老板嘅 friend 嚟嘅，算唔算系 friend？ 唔系，佢唔系。我系啲咧隔咗好多争天分离 嗰 啲啊， 佢晏昼香港会饮茶， 唔能知嗰啲消息听翻嚟，我就讲下啦。 哦，喺香港会饮茶， 希望佢就唔系真系咁啦。 跟住咧，咪人哋问佢， 系 赞唔赞成 罢 工啊？ 赞成噶，不过咧要扣人工噶喎。 嗱，呢啲咪感性咯。即系其实呢人又唔系冇钱嘅惨，即系我都耐唔耐有时周转不灵咧，要欠啲 freelance 啲钱，我都觉得非常之内疚。但系佢就大紧把钱，但系哇把口喺个节目度讲到自己咧，即系话为咗香港啦，有知性啦，又民主自由啦。 嗱，你又唔好咁样， 唔好挖佢， 佢都系咧为公义嘅， 系 个公义就系、是。你唔翻工就要求人工， 哦、 你翻工我就俾人工，咁呢啲咪公义咯？ 你唔翻工咧， 系啦， 就 冇人工， 我就当你系义工， 就当你翻 呢啲叫公义， 你系啦， 公 义系啦， 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百货百客啦，真系啲戏假到咁都有人觉得好同情佢，哇好感性啊佢，呢排真系改咗嘅，即系好谦虚嘅佢， 道歉啦， 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唉，即系不过有啲人好中意 dramatic 嘅，即系好中意样嘢都好戏剧化咧，好戏剧性咧，咁啊有好感就会 follow 嘅， 唔同嘅，佢嗰种唔系一种讨论，佢嗰种咧就系、是、只不过就一个。出社咁样咧，就帮啲冷人包去听咁、 哦 okay, 样啦， 即系你唔睇新闻唔 成，都各自爬生啦。 咦？咁但系佢啊真系 KOL 喎，如果系咁， 佢系 KOL，K 到爆 啊，系啊， 系咯， 佢系 OKOL， 咩叫 OKOL 咧？咁佢一把年纪，咁佢系 OKOL 啦， 冇错 ，O 嘅 KOL 嘅 ，O L D 嘅 O 啊， 我系啦 ，OKOL，OK， 继续读。 陈地主民主人权法，加拿大同英国都跟队 员， 我已经赢咗区议会，想个区议员搞公开睇波，成个社区一班人一齐睇 ，FD 好多，又可以请翻啲人即场喺个网前面评述，有汽水出汽水，有花生出花生， 咩、 功夫熊猫主角叫阿宝，永荣吹海 ，The Man for Tree 几日系半年嚟难得好心情嘅日子 ，Ray 入探长会不会就喺别人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你想讲咩啊？入唔押韵喎，有 咩？我看他人看不穿， 我看他人， 你唔明 咩？别人笑我太疯癫， 系啊， 我笑他人看不穿，即系我觉得押韵嘅角度就争少少啦。 癫穿都可以嘅， 唔得，即系个音啱，但系咧癫同穿咧都系。个头嗰个音啱，但系即系争少少啦，即系当小学老师。 你就系咁麻冷混咯。 啊，譬如 我话你，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就话自己老而嚟坚，咁就啱啦。但系冇意思，嗱呢、這个意思就输咗啦，咁样即系个音。 别人话我咁疯癫， 系啦， 其实我就暗地就坐老千， 系啦，咁又得嘅，又即系我怀疑呢啲唔系广东话嘅母语嘅人作嘅呢啲， 呢个唔记得咗啦， 系啊，即系唔系， 可能系潮州话， 好奇怪喎，好奇怪， 我潮州话读一次，别人话我好疯癫， 成日笑我打出粒链。 你好冷冷喎、 啊，咁如果唔系点笑你好疯癫啫 ？O K O K， 潮州话啲潮啲嗰啲姑呢系咁嘅，你知唔你有冇听过咧？ 啊， 宁愿打出粒烟都唔好打出包烟啊！ 诶，系 嗰啲姑呢咧，俾人就立咗佢噶啦嘛。咁 我有时从货柜码头嘅时候，我都听到 千家花攞花嘅时候都系咁啊。 千家花，夸啦啦。 O K。今日似乎好多粗口啊，但冇办法，要回归翻草根先得。 Ching hello， 喂 hello， 叻我怀疑陈云都系九吹听众 Vivian 就 keep。点解咁讲咧？ 咁就要佢打翻啲字嚟。 喂阿 Leon， 不如你解释下你点解觉得佢系九吹嘅听众？可能佢僆系都唔定嘅，因为有时咧，我见到四十出头或者三十几岁嗰啲咧， 系咪你成日攻击人、啊、 ？Exactly， 佢喺街度无端俾人老啤啊，佢又唔敢只抽。淨係老啤喎，仲要啤住呢，你 點解唔抽你呀、啊、 唔知喎、啊、可能驚唔 你又唔係咁高。 唔使就係咁先驚呀。 佢以 為。喂你咁矮你都咁搵串嘅點解一定有嘢嘅。 定係嚇親佢呀 唔知呀、 啊。冇、啊、理由喎、啊、呢、這個中學生個樣咁老嘅。 同埋佢即係細龜。喂即係呢其實佢哋成日都呢好似有時。拍片呢、啊、一个 track shot, lock 住一个目标咁样呢佢哋就好似咁样啦、啊。你喺街度见到明明我喺度食緊嘢嗰度有个头 lock 住咗你即係而家啲 gimbal 都有呢个 function。 跟住呢奇貌妙计五福星嗰啲佢就冚到个 电话。嘅声跟住啦冇错。跟住仲要不失霸气咁样。喂 你啲人就 key 啤梨台讲嘢好嘈架。 喔、哦、,ok。停一停咗你一咩扮云咩扮云粉系咩 be water 祖师。 我扮云粉系 咩？云粉唔系云粉话国师系 Be Water 祖师 哦， 我唔由佢话咯， 冇所谓啦， 冇所谓啦，即系又唔系我发明嘅，即系只不过早咗少少啫嘛。 其实李小龙讲之前都有人讲 系嘛，都系哲学嘢嚟噶嘛，只不过讲英文啫嘛， 系啊。 OK， 咩善若咩水嗰、那个系嘛？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系。 哇！点个 Siri 又作死啊？呢位啊 Six Mellow Mellow 就话唔欣赏又嘥时间听，服咗佢。哦，系啦，即系有啲人就硬系咁噶啦。嗱，我都分析过嘅，我识有啲朋友咧，即系成日令到自己好情绪好激荡。 系 无论即系成日都自己唔好运啦，撞到啲人又好衰啦。所有衰运都喺自己度，就令到自己可以有机会发脾气嘅。咁、 啊、 会唔会有啲人根本就系、是、透过发脾气嚟令到自己嘅身体可以有血循 佢喺度 血液循 环 啦，系啦，即系有呢个可能性嘅、啊。因为人系条件反射嘅，即系有啲人成日重复做咗一啲咧，把口或者个心都话唔好嘅嘢，但系其实佢身体系好需要呢样嘢嘅， 因为佢要自己自愈呢、這个自愈， 即系发泄， 系啦， 要扩充呢个心肺功能，所以成日都屌老母啊， 或者咧佢系一个退休嘅教师，退休教师好捻中意乜嘢棍捻咗嘅咧，每三个月成日啦，日日啦，唔系每三个月考试啊，成日都要改卷改功课啊，你明白啊？佢听你就当你交紧功课，跟住佢就改你。 哦，系 啊。 嗱，嗰啲唔系嗰啲有个 term 嘅、 啊， 就叫认字特警。 认字特警。 因为咧，我用嗰啲广东输入法咧，成日坐别字咧，我睇漏眼就睇唔到。 系嗰啲啦。 咁啊，所以啲人成日觉得我文盲嘅，咁我都唔敢唔认，咁啊又成日坐别字。咁啊，多谢佢哋咧，成日咧就执我啲别字嘅，咁咧就令到我以后小心啲咯。即系多谢，但系即系 最惨，佢哋唔系改字啊嘛。佢逐句听你 系 啊， 唔系即系嗰种有嗰种，有啲文学老师有啲 你唔可以 败咁 样，你唔可以话你啲 archive 升得几好， 系系， 其实佢哋听好多次，我、 哦、 嚟改， 系、 okay, 你明白啊？改完啦，听咗几次啊，舒服晒咁样。 唔系因为自在啊，点解人改？ 或者以前做 agency 嘅， 啊， 即系一个稿改七次，一句 copy 改十二次咁嗰啲，跟住循环翻第一次。 退咗休啦嘛， 系啊， 搵啲晒 阴功。 Terrace Y 熊猫，今日我落楼下食晚饭，听到隔篱台有两条西藏中老拗数，话选输咗收咩钱啊？冇得收，去报警啦、啊！笨，我听完一路食饭一路谂事， 正喎呢啲。 去留意探长。 喂 ，Hello， Franco， 佢讲咩嚟啊？你唔好咁挂住老萧啦。 系唔挂住老萧点得啊，大佬？ 哇，头先嗰个报料嗰个真系好，我哋直头可以即时演绎下先。 哦，你话 选输咗， 系、真系。 喂。藤长 十八号师座啊， 喂， 新角色啊， 藤长，你明明话六教噶、哦， 六教好基啊，六教， 你而家又你又唔俾六教，又话当无数， 乜捻嘢啊？报警啊，笨，民建联、哦， 你唔系谂住先输选输输输先输， 西施死时四十岁啊， 选举输咗就唔谂俾钱啦嘛， 报警啊，笨贼。 李老板啊 李老板好正啊呢、這个真係。继续。啊即係去到 Six Mellow Mellow, 就唔读㗎喎唔知点解。佢就话呢探长呢度嘅特色呢就係、是、大家可以参与又得、听到 live, 第日返听 archive, 当 background music 听亦得咁样真係得咗啦真係恭喜你啦掌握到九吹二十四嘅真正意义啦。 Alan Chong 女老板几时去 join Canon 星期五个二十万三千零四十。 係喎佢问你几时去 join 阿 Eugene 同埋阿 Kenny 嗰、那个你有冇去 join 过 喔嗰、那个有有啲时候啦。 我都去过一次好似。 咪同你去嗰次。 喔、哦、嗰次你都有开咪嘅咩 吓。 你用李老板定係唔用李老板 李老板。 係喎但係。 唉。 你陈云可能会话人权法之所以过香港呢几日相对太平最大原因喺我喺屋企开咗个坛用咗7749日作 Fox Springer Keith, Hi, 探长晚上好网网开机上嚟另外嗰把声喺 Won't Tip the Tin 唔返工冇人工去送终。 啊、哦！又即系全部都系食晒字喎，呢啲即系嗱，呢啲咪广东话嘅成全咯，我爱粤语咁解啦。咁就话有人唔知你系边个，竟然刚刚 李老板 介绍一介绍呢个就系李老板， 系 好多 干就潮州， 成日都好多 egg 好多 egg 咁样上落嘅， 同埋就系系咯呢啲面噶啦。 系喂，咁咧就系、是、呢位 Spring。Springer 定 Springer Keith 啊，第一次见喎，系咪我识嗰个 Keith 嚟噶？究竟你系咁啊？另外啊 ，Tibetan 喂你好啊，呢排呢个新朋友嚟嘅呢啲，冇几耐。 Melon 咩咧？为咗香港，都系要移民台湾先，唔好净系烧香港，烧埋台湾阳明山。陈地主区选嗰日，我等到全部出晒结果先瞓。Rudy Baker message retracted。Vivian 就俾黑警夜从系中环加班，笑醒狂嗨，大家好。 喂，黑警仲喺中环啊！原来因为嗰啲人冇散到，因为嗰种开心咧，想延续嘅，其实应该上兰桂坊消费下，饮下啤酒。 我谂一定会啊，一定会咁多人啊。 咁但系黑警跟埋上去一齐饮可能。喂，咁啊呢位 Six Mellow Mellow 咧，你移民台湾系咩意思啊？ 移民台湾 有咩论述先？其实真系好多人移民台湾，好多人问呢几日咧。就算 唔系陆陆续续每个月都有啲朋友去咗。 咁啊，另外就系、是，啊系，听讲阿登神咧，连 Donald Trump 肯签嗰份嘢都登埋。 系。 头先我听阿监制讲，系咪真嘅先？ 系啊，听讲就系、 是。我谂第时咧，阿登神如果先有， 但佢话登，佢都。博中咗区议会选举， 嗰啲唔系博中，嗰啲都、哦、即系都九成中嗰啲咧，佢啊抽佢水啫。 哦， 因为之前阿林郑都系咁噶啦，即系转过几次，跟住佢临尾入直路，我都觉得佢又选到嘅咁样。屌，咁呢啲就唔系叫登啦，呢啲唔系叫贴中啦，呢啲。咁所以咧，就是、我谂到将来先游咗咧，各大嘅庙宇咧都有个位咧。就是被人求签的、即是这些叫古惑的签来的。即是哇同登神 求签咁登签签，即系仲要咧。 即系你一求到之登神嘅下下签咧，其实就系上上 签。首先嗰个签筒要特别设计，一路出啊噔噔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咗嚟。 系啦，下下签。 喂，正喎， 正啦， 投资 就系变咗头签， 中签就比较麻烦啲，点登咧？ 就两边都得，两边讲啊嘛， 得中上同中下。 系啊， 咁总之咧就冇中中嘅。咁所以咧，即系一定要咁嘅，即系开会点解有三个人咧？因为一定唔可以两个对两个，三个对三个，即系用呢个原理咧嚟求呢个灯神嘅签，就比较具体啲嘅个答案，冇得俾嗰啲妙竹喺度炸低低，又我都话噶啦咁样嗰啲冒泡，咁所以咧呢、這个我谂唔知我边个死先咧，即系如果佢真系有一先游咗咧。我真系提议区议会，横掂有咁多兄弟手足喺度，区议会一定要整个灯神嘅庙啊！即系刘皇发嗰啲勾晒啦，即系嗰代嗰啲车公嗰啲，我都照教。 嗰啲照教嘅 兄弟爬山， 跟住咧就会有啲新嘅庙， 冇错。 譬如塔罗庙啊， 唔系，仲有嗰啲跳楼嗰啲仪式啊，嗰啲一定要整一个即系好好嘅， 系靓啲嘅 装饰嘅地方。 你当系一个展览馆咁样咯，我觉得可以。 即系好似人哋苏达拉名单之后嗰个名单， 我觉得系需要。 二次世界大战纪念馆啲犹太人死嗰啲，我觉得一定即系嗱，而家区议会其实有权有钱之后咧，啲钱真系要咁样用。即系我直头将呢个想。岸平三碌拎咧，你行山路咪一碌碌柱嗰度嘅，咁你嗰啲勾写埋啲嘢攞去当美术啫嘛，本来，咁你可以将佢改一改就变成即系一个香港一个历史嘅一条长廊咁样， 系、哦， 即系我觉得嗱，如果俾我， 你净系喺黄大仙搞狮子山嗰度， 系啦，冇错， 咁样上去好有意思哦， 仲有啊，即系。嗰、那个狮子山嗰个 streamline， 即係嗰个沿住山嗰、那个 permanent 整啲 LED 灯喺度，用太阳能嚟发动。 系 即係唔使人唔使 maintenance， 就唔使用几亿嘅。即係你几十万已经做到㗎啦。 都唔使佢铺晒都唔使。太阳能灯好平。 唔系咪就佢自动夜晚就发光发热。呢、這个狮子山嘅景点呢我觉得比起以往嗰、那个香港人嘅狮子山精神咧，点会唔喺狮子山咧？点会喺维多利亚港咧？ 但系咧，区议会始终都要平衡各方面嘅利益啊嘛。咁、所以咧，一三五咧就黄色灯，二四六啊蓝色灯。 咁好难搞喎、 啊。咁啊冇办法噶啦，你要平衡利益。 好难搞，白灯咪得咯 ，generic 啊嘛。 一系咧你就拣生，你蓝色你自己拣过生，你黄色又拣过生， 烧生咁样咯，即系烧咗个生咁样样。成日转，喂，咁咪继续咯。 陈地主区选嗰日，我等到全部出晒结果先。 啊，我都系啊，但系我流离之际啊，等到即系我都唔知系瞓着定未瞓着嘅。 我就等到个扑街啊何议会搞掂咗佢咧，我就瞓得安乐。 我其实实不相瞒啦，搞掂何议会嘅时候，我已经瞓着咗，顶唔顺。 佢应该系三点钟啊嘛。 啊，因为我几日咧，我好多嘢做啊。即系日都要开工，咁、曾经一段时间扭直咗嘅、即系平时冇十二点都唔起身，嗰排朝头早朝朝都咁早，咁啊系咯，所以好流利啊嗰几日真系，仲有就系、是，话原来好多人继续打游戏，其实我哋讲得太慢啦。咁我哋而家读呢留言咧，系大概四五分钟之前。 咁我哋就听下啲大游戏。 大家好 ，Alan 聪别人少，我太疯癫系唐伯虎噶妈。 哦，唔怪之。唐伯虎系咪广东人嚟噶？冇理由咁渣噶。 广东人，广东 嗱、即系其实香港人好得意嘅，够权威就唔捻你去渣噶啦。 Stranger Kings 别人话佢大疯癫，何妖落选无粒令。陈地主别人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周星星果套。唐伯虎点秋香，内、其中一句 ：The man the chili 的亲娘亲不及 Donald Trump， 红红的亲娘亲不及 Donald Trump， 红 红天大地大不如屌鸠杂大拜。 嗱，呢个就有啲问题啦，系唔可以用翻同一个字嘅。 哦， 即系唔靓噶啦，咁就即系冇咗嗰个 tricky 位噶啦。再重作啊，哼哼， 嗰句系 你得嘅。 系得嘅， 汪潮嘅趁势人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唐伯虎、陈地主成手应该系别人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零号结雾，无花无酒才作田。Ruby Coco 有两条做网台，一个戴头盔，一个叫白 X。早在四月已有传戴头盔的背景系大陆委员，其实系中共资助做鬼。区议会时所以狂人投白票同投对家。 我有冇证据啊？ 二十句听你，一定好迷恋你先得。 哦，系啦，可能系啦。 乜嘢戴头盔啊？ 即系叫白冰，你唔使写白 X 嘅。其实网台咧系好自由嘅，应该唔好自我审查。即系我鼓励大家咧，即系讲，即系你唔系话涉及一啲好大嘅商业嘅谋猎啊、抹黑啊，或者嗰个罪叫咩啊？ 诽谤 啊！诽谤啊！呢啲我建议大家唔好成日都喺度自我审查咯。嗱，我兜口兜面望住个 camera， 我都未惊。 可能佢唔识打个冰字。 啊，系， 到底系士兵个兵 我又冇谂过， 定系 冰块，白冰冰嘅冰咧？ 系啦， 定系BING 嘅冰咧？咁样啊 ，OK， 喂，咁系啦，即系总之我都鼓励大家，即系唔好成日。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差嘅风气嚟嘅，因为商台咧曾经咧哇哇打到嚟嘅时候咧，佢成日开大量嘅商业嘢咧，又成日作埋啲冷潮嗰啲麦当当啊， 哦、 即系嗰啲好，即系觉得好捻老土啊！即系嗰阵时候听到吴君如都唔开胃，咁咧但系竟然变咗潮流，即系将一啲人哋啲乡音就变咗一个主音啊咁样嗰啲咧，又成日将啲名扭曲少少啊！喂，人哋系商业电台，商业嘅。嘅机构咧就惊，佢唔系惊帮你买咗广告，惊唔系系惊对家， 惊对家， 觉得你益咗佢，咁、 哦、 就得收对家啫。咁、哦、我哋网台界系冇呢样嘢嘅，除非你买开只鲍鱼咁啊，周老板又整只鲍鱼落嚟卖，咁就要啫，系咪先？但系我哋九吹廿四从来都冇呢啲嘢嘅，即系冇资格做呢样嘢，所以希望大家九吹廿四嘅时候咧，就唔好成日整个 X 啊、成啊咁样嗰啲咯，即系要讲咪直讲咯，唔敢讲我索性唔好讲啦，请你。 M.K. 面水句听你一定好迷恋你先得。 The man to Chile 文戰聯會水笑到碌地嘅表情，火華流美 國。哦，你聽嗰個文戰聯會水正啊！即係呢單嘢 真 係大快人心啊！簡直係仲好笑過咧。曾經有個都市傳聞咧，話地鐵裡面有個男女嗌交咧。咁、那個男嘅好鬼粗口，喐就臭乜臭乜臭乜咁樣咧。跟住嗰個女嘅話：咁臭你係奶， 係係依個 靜曬， 依個好經典。 呢個覺得都市傳聞嚟嘅。我 都市潮物嚟噶， 唔知道啊，即系 唔系？我觉得真系会噶， 先 真系噶。 因为广州落嚟香港旅行嘅，因为广州唔觉，因为广州人唔觉得嗰个字系咩一回事嘅。 可能唔系咯，佢呢句对话咧就系觉得佢一回事，先至咁样反击佢噶嘛。臭你又奶， 唔系呢个系俾你听嗰个人功能刺激嘅，讲嗰个人都有好大压力嘅，我认为啊。 仲有一个噶， 仲有一个系咩？ 唔肯又系嗌交，两个朋友，咪、男女朋友嗌交，个男讲讲下，跟住我屌你老母臭閪咁样， 系系， 跟住嗰条女就话：上次喺我嘅食饭，你唔屌。 呢个未听过， 你未听过啊？哎呀，我食我老母喺度同你一齐食饭，先饭你唔屌。 所以咧，头先嗰个咧回水报警嗰个咧。政治版嘅呢啲都市传 闻，系啦， 即系嗱，其实信唔信冇乜所谓嘅，系咪真定假？但系 起码听起上嚟都大快人心， 冇错啊！呢单嘢真， 但 系其实呢啲嘢发生， 但我觉得系真事， 因为佢哋 因为依期走数都好多啦。 因为咧，佢哋嗰班人咧， 你元朗打人都走 数，唔系完全冇优点嘅。我觉得逢亲何妖啊，佢啲 fans 啊，佢哋优点咧就好捻坦白，阿华哥啊嗰啲咧，即系坦白到咧系，或者我唔够胆话可爱，因为惊俾人揼啊。佢哋咧就系话即系佢话你哋啲黄丝咧卑鄙无耻啊，恰我哋呢啲蓝丝呢啲学识少同埋智慧比较低咧，就可以 fit 鸠佢，叫佢听日先投票咁样。哇，咁坦白嘅点解？咁另外一个民建联嘅一个一个 group 又写话咧。啊！而家香港咧，俾嗰啲曱甴咧搞到咧，好乱啊！又区选又赢咁多咧，不如你哋认认真真，唔好收钱，帮我游行一免费游行一次得唔得？咁样，哇， 好可爱咯！ 哇，即系觉得佢哋咧嘅优点系我哋值得学习嘅，即系你。坦白， 唔系啲议员都系咁啊！ 唔好转嚟转去。 阿嗰个蒋丽萍唔系蒋丽云嗰个， 你洗个疯癫癫嗰个嘛？ 唔系啦，佢话咩啊嘛？话话架车冲去搞到人搭人啊嘛？ 系系。 跟住佢话冇，佢话咩啊？咁边人受伤啊？嗰啲警察救晒嗰啲人啊！ 我啲人又我掌握唔到添。 啲警察救晒嗰啲人搭人伤咗嗰啲人啊，咁咪冇人受伤咯。咁即系话有人搭人咯。 哦，即系。即系话佢话唔受伤都系因为咁， 系 佢即系同 Donald Trump 一样咯。 系咯， 佢话十七分钟就收你皮啦，十四定十七啊？如果唔系我，如果唔系我讲一句啊，哇！呢条友毒到咧， 系 即系好多人咧，即系觉得超刑事刑皮，或者超喺度攞彩嗱。但系我嘅角度又觉得唔系啊，我觉得佢咧就利用呢样嘢咧嚟曲线咧，令到嗰条嗰条香港人权民主法呢是更加有呢个迫切性要去签啊。原因就係共产党真係好难恐怖㗎。14分钟你哋就滅亡㗎啦。哇边呢、這个世界边有一个政体恐怖到咁㗎。 唔係囉。 呢条所以呢条友好难醒目㗎，我觉得真係。 佢梗係醒目。 即係最惨呢就係呢连中共把嘴都封埋喎。 同埋 佢点 response 好 呢，一路拖住。 你捞唔到 啊！时机以为唔签啊，搞到阿邓神都以为系唔签啊，点不知区选一赢咗即签。 其实佢会唔会系因为 fake 阿邓神而签嘅咧？咁我哋咪应该多谢邓神。 你系咪谂多咗啊？系谂多咗成个宇宙啊！你阿邓志康 唔系因为咧，好人啊、因为我呢度咧好多邓神嘅 fans 咁我梗系要买口乖，梗系要凑下高兴啦。因为上次嗰位朋友咧当头棒喝，就令到我真系唔可以唔负责任噶，对你哋，即系你咁认真咁样走嚟铲我咧。咁于是乎咧，我觉得一定系 Donald Trump 为咗登神要佢登而专登签嘅， 太好。 火华留美国参议员将推出 Fair Water 法案，性质跟刚刚在荷兰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一样，都是制裁侵犯人权民主自由的 G 共港共官员及其亲属。 碌 M 嚟嘅， 中国收翻美国两只红胶感冒品。你咪将 Hello 探长，李老板好，有李老板好， 而家先嚟啊！ 探长好，李老板好 ，Springer Keys， 我由你同女王做节目开始睇你，每个星期我睇在四五次。 啊 ，OK。 长期 fans 嗱，其实咧，实不相瞒啦，呢位啊 Spring 啊 Keith 咧，呢个其实都唔系新台嚟嘅，呢个台仲旧过 DBC 嘅，其实即系只不过咧，你认识我咧就喺人哋嗰啲财雄势大同埋充满 fans 嘅台，所以你有机会咧识得我啫。咁 Stay Stupid 咧，早在2009年咧已经开始运作噶啦，咁啊，只不过小弟不才，个 hit rate 成日都系保持几千咁样咁解啫。咁啊，多谢你捧场啊，听多啲啊，因为你听 archive 都听，假如你听晒我啲 archive 要几耐咧？我谂都要一个月嘅。 点知啊，下下都两三个钟啊，大佬。 你头先话四个 season， 你一个礼拜睇到晒、啊。 咁又系， 呢个职业性先得。 你好多 season 喎、啊， 即系又或者头先呢位阿 Moon 咧就话咧，真系要迷恋你先得咯。 系。 咁市民上呢、這个世界边有一个半个都冇噶，咁所以咧即系都拗水吹啫，对唔住。 很慌 ，message retracted。六咩啦咩啦，我冇钱而。刚才我系讲灯神移民台湾、 啊， 所以话佢去先阳明山。 很慌、啊。 萧山话亲亲同习大大签咗协议先会过民主法，真系要多谢萧山。 多谢晒，我真系。 火华留咪俾翻二只熊猫佢咯，分分钟俾。老共话熊猫养得唔好系玉华，我哋将星期日晚我都睇到两三点，好、高兴呢再签人权法，真系有请小凤姐。 冇错 ，Paris Y 熊猫佢哋应该唔系拗六嚿水咁小喜极而泣嘅表情， 梗系啦，半头嚟噶嘛， 应该系拗大茶饭大餸、 啊， 又话旅游吧，又话要查钱，我好想佢哋即场打交，可惜冇。M K 面老萧今次冇登咯，话美国食过人权及民主法 案 ，Sam 信迟咗入，听到李老板把声好惊喜， 系你好啊， 爬山各自订温， 喂有冇？Fat Chat 啊，究竟啊灯神有冇登到啊？咁嗱，其实咧呢啲咧蛊惑的灯嚟嘅，因为两边都讲晒，就有人听到佢登咗，有人听到佢未登， 唔紧要。 嗱呢啲咪 modify 咯，呢啲系头盔灯咯，呢啲。 同埋咧嗰个人主法案嗰个嘢咧，即系我觉得喺个咁多党斗争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佢哋外交部就繼續喺度屌張廢紙啦，咁啊，但係其實咧，對阿大大有可能係冇乜所謂喎，因為咧佢又唔係咁多錢喺香港嗰度， 佢咧都系嗰啲搞咧就搞翻个旧事嗰班， 嗯，啊、即系阿习唔系阿江泽民嗰派， 系啦系啦，即系想搞想搞话佢金嗰班啦、啊。 你都系阿曾新港啲老友嚟嘅， 都唔系噶啦，因为佢哋嗰啲咧就都系乱七八糟斗到， 系 啊，所以政治 嘅嘢。其实乱到咧， 系啊， 你求其噏都中嘅， 系啦，冇错， 真系嘅，因为你咩板块都有人霸晒噶嘛， 冇错。 BDL 兄弟爬山，各自订弯。陈美珠唐人苏州人， 再成 来到似嗰条有个样好大陆仔。 咩唐人苏州人系咩意思啊？陈地主，你又系犯翻同一个错误，我都唔知道你讲乜，求其讲一句。 Justin 来到似嗰条有个样好大陆仔。 佢话唐伯虎系苏州人啊。 哦，所以咪唔识广东话咯。苏州人系江浙系嘛？ 吓、 啊，即系上海 佬啦。上海嗰边， 咁唔怪得佢嘅。 Justin 拉到似嗰条有个样好大陆仔， 边条友啊？即系话追数嗰条友，唔奇啊！香港真系周围都有大陆仔啊！你自从澳洲自首嗰个之后，即、系问你惊唔惊？以前又估估下啫，屌而家讲埋出嚟、 哦，真系唔知真名假名嗰个系嘛？ 系啊，冇错，呢招真系好笑。王立强、王立刚咧就睇铁打嘅，即系求其大陆都有七百几个嘅、哦。王立强咧可能唔止添。呢单嘢好笑啊！跟住人哋话我化名嘅啫， 系 咁跟住点啊？嗰单 case 落咗架， 哦喺大陆嗰度落咗架个单新闻，王立强有罪个单新闻就落咗架。 O K， 即系唔系新闻啊，系嗰个公告啊。 哦，真系几好笑都 系啊，可能就无罪释放咯。 哦，连嗰个王立强都突然间放翻 嚟，系啦。或者被消失咯， 哦，被旅行咯， 我未落街，点解你叫王立强，搞到我落咗？ 呢啲咪阻差办公咯， 系啦， 因为你改错个名， 系啦。 行行白冰星期五个节目成两个几钟解释，叫人投白票，后半集系 咁 数新闻个错，好落力。M K 满其实无仇无怨，各有各做，各花入各眼，何必次次提火话流发西外？ 嗱，即系次次 嗱，咁呢啲系咪收钱呢啲白冰？ 有人 即系如果系统战嚟讲， 之前有人话 佢哋都系被统战嘅。 之前有人话头盔咩，咪就系收钱咯。即系我唔知讲咩、哦，又讲 X 嗰啲，我唔知讲乜。咁、白冰我知系讲边个？咁头盔咩系咩咯？我就真系 头盔系因为沙窝嗰啲白冰戴头盔啊嘛。 我知咁系咪即系讲同一个人啦？系咪？ 可能系。 O、okay. K， 我以前咧以为咧，即系我细个睇睇星球大战咧，咁啊叫做 clone 噶嘛嗰、那个，我以为咧一生出嚟就有个头盔，哦、即系后来睇到唔知道后来嗰几集原来 系呢几年 系真系人嚟嘅，原来戴头盔嘅， 因为我以为系机械人嚟， 系我以为系一啲生化一出嚟又有个咁嘅样嘅，呢个原来唔系嘅，真系失望即刻，都系人扮嘅，而且 都系打个份工， 系啊， 都系打份工。 系咯，啊呢度有个白冰嘅 fans 咧，其实啊 Moon 就话咧，其实无仇无怨，各有各做咁样，但其实都唔系无仇无怨嘅，因为咧我对朋友好注重嘅，因为有朋友真系俾佢扇啦，摊摊腰咧，破咗产咁滞嘅，咁呢啲唔系算无仇无怨啦，系咪先？就系、是、所以我为朋友发一句声咁解。 火华流发西外，将颁奖 message retracted B D。 咩叫发西外啊？我唔知道你讲乜。 发嗨外啊？ 咁点咩意思得噶？ 你发外加个嗨字。 我知即系整一句系咩意思啫？ 你发外咯。 哦，即系好闷系嘛？九七廿四，真系唔好意思，即系娱乐性真系唔够嘅，唔够多粗口，真系令到你发西外真系。 B D L 别人少我太疯癫，我少君瑶似牙签，行红又冇地话说有个小朋友尿急，个小朋友叫佢阿妈用口接佢啲尿，个阿妈话点可以咁，最后个仔话阿爸晚晚都咁做教啦。 哦，系啊，我都听过呢个笑话。 乜嘢啊？ 再俾你听一次啦。佢话搭地铁，我人口述啦。佢话咧就有个小朋友尿急，咁啊同妈妈讲。妈妈好急尿啊，你可唔可以用个口嚟接住我督尿啊？咁样，跟住话黐线咁点得噶？佢话唔系啊，你晚晚同爸爸都系咁嘅。 哈哈哈哈我未听过啊。 你未听过啊，呢个几幽默嘅呢个。 OK 喎、 啊。但因为小朋友唔知道尿同埋。有啲爸爸都尿。 都系咁样用啦佢要。 爸爸都尿 都 要捉水咁嘅点解。我都要忌廉咁嘅点解。我、哦、大人系咁㗎，大人系结啲㗎。呢个都几好笑。 喂 ，Cafe 白探长 ，sorry 是我推介你听白冰，原来系白云冰嚟。 Sorry 啊，你冇推介我听我，即系我不嬲都知佢存在嘅，但系我就即系冇围绕讲啲乜，咁我亦都冇试过成集听，我都系人哋引述佢讲嗰啲嘢，我先至专登走去听下佢究竟讲乜咁解啫。咁啊，唔使 sorry 嘅，你曲线玩自己好前卫啦，系咪？白冰都识听我啊！又多人听，其实白冰都多人听过你，你收皮啦！你意思系咪想咁先？我接受到嘅。 火华楼解放军喺深圳行过嚟香港就14分钟， 呢 张港币78元， 呢 张热烈地盘就力共唱，大家高兴一下。Frank 烧毛面探长成哥匿咗，呢张白冰好似系冇再头盔嗰、那个 ，Chesnable 唔系啩？第一套 Star Wars 主角 Luke 就扮过白冰去救公主。 哦，系咩？哦，因为嗰个就系 Skywalker 啊嘛，咁系一个角色，咁佢扮鬼扮马走去救公主，咁但系后来嗰啲原来佢系自己有自由意志嘅，原来即系嗰啲白兵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只不过佢一个复制人咁解啫，咁所以真系有啲失望咯嗰下，因为主角做嘢嗰啲嘢我就唔介意嘅，唔知点解，因为真系扮鬼扮马啊嘛，咁再仲有系热烈地弹琴啦，大家都咁话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讲紧都系大家未消化完啦。其实啊，点解啲好事一齐来嘅咧？咁啊，照阿周老板艇咁讲咧，唔系李老板艇咁讲咧，就系话夹埋噶啦，即系等到你，即 系啦。 因为佢可能两手准备嘅，假如大败又点咧？咁佢又改过晒啲讲法咧，讲到好似唔紧要。有我喺度，即系点佢都公有去赢，自有去输，唔系又我哋输咁样，即系总之赢晒嘅。咁所以呢啲咁嘅生意佬为咗个deal。 Chemistry Remix， Hello 探长，喂 ，Cafe 白冰系撑陈云，我笑佢已经被ban咗。 啊 ，OK， 笑佢已经被ban咗系咩意思啊？ The man the chili 有小朋友亲口问我点解咧 ？D 妈咪成药系藏取，系咪赖咗尿？笑到碌地嘅表情 系咪咩啊 ？Cliff 凭细路要屙尿入阿妈个口个故仔系我同你讲噶。 啊系啊，大金你同我讲噶。啊好似系唔记得咗系咪啦？总之听过啊， 听过。 啊 Samantha 话有小朋友亲口问我，要读多次呢个真系唔系讲笑。 有小朋友亲口问我点解咧 ？D 妈咪成药系藏取，系咪赖咗尿？笑到碌地嘅表情。 爹哋喺床除裤，佢出读唔到个裤字。 哦，吓阿爹，阿老豆，老豆 上 亲 床都 除 裤咧， 系咪佢赖咗尿？呢个都 OK 嘅 ，OK。 我有个朋友都几好笑嘅，咁佢咧我以前做电影嘅一个差唔多年纪大嘅朋友仔，因为同年纪好容易 friend 嘅，你知道我哋以前。八十年代个个都阳光少年嚟噶嘛，即系冇而家啲细路仔咁内敛，或者净系靠 keyboard 讲嘢，靠 emoji 表达表情嘅。即系我哋一代以前咧就好开放嘅。咁差唔多年纪一齐入行嘅 friend 噶啦，咁佢做美术指导个僆嘅。咁后来咧佢要去澳洲进修，咁咧就读都系读美术同埋读 archi 嗰啲嘢，因为佢对啲建筑好有兴趣。咁点知咧读完翻嚟我就同佢食饭啦。咁佢喺嗰边唔知识咗女朋友定系点嘅，咁咧于是乎咧，翻到嚟见家长啦，咁咧就同佢女朋友屋企食饭，咁女朋友个细佬好细嘅，即系嗰啲讲嘢口齿伶俐啲七八岁嘅细路仔啦，咁咧就佢乜都问啦，因为佢喺澳洲翻嚟咧，细路仔又听过澳洲，但系唔知澳洲有啲咩特产啊，又唔知澳洲有啲咩动物啊咁样。咁系咁狂咁问我，佢即系佢同我呻紧，诶细路仔好卵烦啊，乜都问嘅，问到吓哑，我喺阿细伯伯面前，我又唔够胆玩佢，即系又要扮正经，真系好卵烦。我话点啊？个过程点先？佢话佢问我咧啊，澳洲有咩动物啊？佢话澳洲最出名嘅梗系袋鼠啦。 系啊。 咁咧，咁个细路仔问佢，咁啊哥哥话，你有冇玩过袋鼠个袋啊？即系我当时觉得都几好笑，即系我细个从来未谂过袋鼠个袋，个细路仔就以为袋鼠个袋咁样。咁但系你读啊读袋鼠喎， 都得两个都应。 咁但系袋鼠又的确有个袋喎。即系我觉得呢单嘢我都记咗好耐啊，廿年前我记到而家袋鼠个袋都咁好笑。我见亲个 friend 咧，因为我今年揾过饮一次茶，因为就娶咗个广州嘅老婆，咁好少去香港，咁我亦都同佢失散咗好多年。咁后来唔知点解咧？佢呢一次落到嚟，我話聯絡到，咁咧第一次見 飲嘢咧，大家都係講翻袋鼠個袋呢個笑話。 哦 ，OK， 係你哋嘅暗號啊！ 我哋嘅信物嚟嘅袋鼠個袋係。 Cliff 同四路要安耀入阿妈个口个故仔系我同你讲噶， 据 乎大陆传媒仲未选就写定稿话建制派大胜，全香港民意系一心只恋进步，大陆好正，劲搞笑，连自己都黑埋。 咩编咁嘅文咩？ 乜嘢啊？ 大家好， 佢话大陆传媒咧未选就已经写定稿，就话建制派大胜。 嗱，我系我听翻咧就系咧喺好多城市里边咧。就佢哋覺得個勝算都好高， 嗯、 全部咧就預備直播，其實都係唔係預備，係直播緊嗰個點票嗰啲咁嘅嘢。咁啊，唔知個幾時卡咗，同埋嗰啲盲宣咧就已經寫定噶啦。咁所以係有啲應該係冇錯噶。 哦 ，OK。又或者佢諗住， 所以你唔覺得第二日嗰啲稿好短嘅啫咩？淨係得標題黨，就算《人民日報》《環球時報》都係標題黨。 因為攞咗嘛， 係因為寫唔切啲稿。 其實佢咧都未，我諗咧嗱，今次呢個經驗咧，我諗佢下次都會另外一策略嘅，因為我啲 friend 咧，成日都好中意 post 做抗爭專家嗰類啦，好多呢啲 friend 嘅嘛，社運界。咁咧成日都咧山神仙咁样咧，好似老萧咁样登咧。咁、 嗯、 登完之后咧，佢又冇老萧咁 准确， 唔系咁准确，系咁思想成熟， 系 同埋咁面皮厚啊。咁、 嗯、 于是乎咧，一登咗嗰啲嘢咧，炒咗车啦嗱，因为登唔系人可以用啊，神仙 就即刻唔做啦。 唔系，系即刻冚好多无谓嘢喺面。 哦，就等佢 override 啦， 即系等佢沉底啊！ 系沉底， 无端端又讲我屋企阿刺猬咧生个仔啊，生只蛋咁样，因为无端端又话啊，帮我细妹扎辫啊，几靓咁样，无端端咁样 ，Facebook 就可以咁做咯，你 YouTube 就唔得， 唔系你新闻都可以噶，系咁出号外咯。哇，熊猫又生只仔啊！ 你总之 spin 去第二样嘢啊， 或者杨利伟咧就生咗孖胎啊，又或者话我哋个唔知火星计划咧，终于咧就有名单啊，咁样都系不停咁样 尝试 spin 走。 系啦，我谂下次识噶啦，因为我啲朋友好正噶，即系成日都喺度玩沉底噶。咁啊，呢啲都系智慧嚟嘅。咁啊，问题就系咧，佢哋点解会咁嘅行径咧？譬如大败咁样， 嗯， 即系佢唔信会大败啦。第一，因为咧，即系上传下达咧，都成日都系假传圣旨， 系 别有用心嘅人多嘅。 依、這个就不嬲。 咁你讲到佢又真系点啊？一定点啊？点硬啊？咁嗰啲咧， 大陆好多时候大饥荒都系因为咁样。 系啦，冇错啦，大炼钢都系啦，即系咁。于是乎咧，就令到佢有呢个情况啦。咁但系第日咧。无端端即系好少嘢讲咧，即系懦到咧转唔到弯，同埋或者放咗假，嗰人民日报啊，嗰啲环球时报嗰啲咧都要放假噶嘛，做咗咁多人，因为佢以我所知咧，佢哋好多记者嚟咗香港， 系 嗰啲唔知真系记者又特工咧，因为 有你选嗰日好多 好多 摆晒啲机喺度， 系啊，咁但系一个。譬如一个先进嘅社会咧， 佢可啲咧， 即 系 有 记 者又唔奇。 唔系佢派几帮人，因为收得流料多啊， 系、哦、 再派一啲新嘅， 系 就咁样咯， 系 就比较啲资料。 扑 你个街，你呃我咁冷多年， 喂！但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咧，全世界咧，我咁讲啊，都系错估咗中共嗰个强大咧？嗱，因为嗱，你好残酷，咩都做得出，就唔系代表你好精明、好醒目咁 以救恶咯， 系啦，即系救恶就还救恶啊嘛！你系咪好醒爬咧？系咪好做到好多嘢咧？好叻咧？我即系我觉得中国人咁差不多先生嘅精神咧，成日都将呢两样嘢咧就混为一谈嘅。即系例如啲人成日话毛泽东几叻咁嗰啲咧，就是、我唔捻觉得叻啊，因为你冇底线，可以超无耻、超厚面皮。 咁你赢晒啦！ 咁你赢晒嘅时候咧， 即系佢成日就谂住咁样就系最高境界啊嘛！ 系啦。 咁但系 因为中国人中意做皇帝啊嘛， 系啦，同埋佢捞埋自己生头，唔使理你咪得咯。 系啦，冇 错。咁但系而家你要系联合国，你又入性，要去对外噶嘛、 嗯嗯？ 你对外嘅时候，你又点可能自己讲就算咧？佢哋就唔习惯呢啲咁嘅喺传媒上边或者佢发布嗰啲嘢，咁啊就系斋掉。 咁而家会唔会全世界咧？逐渐已经睇清楚中共嘅实力啊，越嚟越 系 嗱，即系军力咧。嗱，我以我嘅观察咧，嗱，我唔系马鼎盛啊，我甚至乎我未必识 大陸嘅政治啊，即係但係用一個普通嘅邏輯咧，某程度大陸嗰啲軍事咧力量咧俾人吹得咁勁咧，我覺得係美國一定有份幫手吹嘅，因為美國嗰啲軍工工業咧真係上上落幾百億噶嘛。 因為你吹大佢， 你吹大佢 就攞錢賣嘢啊嘛， 你可以有個理由去發展軍器、軍備，即係可以賣嘢。咁所以咧，因為你如果照正常打仗。你唔係話有個硬件就得㗎嘛，你但即係人都知咩叫人閪架撐齊啦，即係你買架好靚嘅拉卡，但係你唔識影相嘅，因為拉卡唔係咁易影嘅，對焦對唔到㗎，你知拉卡列像對焦㗎，而家啲人都唔知咩叫列像對焦，唔係列像，係兩有個即係碟影對焦㗎。 我知你， 我識一個有錢佬呢，買一部拉卡呢，叫我試下用下，咁我咪照影囉。 佢話點解列咗嗰個？ 唔係，佢話點解？你可以影到清嘅，我咁部相机唔清噶嘛，做咩？蒙蒙地都有 feel 噶嘛，我点解咁讲咧？我系咪你唔识对焦咧？系要对焦嘅咩？单镜我知要对焦咁啊，因为咧佢嗰因为嗰个有黄色嘅格仔喺度咁样，然后佢一路买一个相机，买几部拉卡，菲林机又有，有部唔知 M 几 M 五啊定 M 六啊。咁啊，俾我玩， 真系人喺架撑齐 啦！呢个就系喺架撑齐啦。咁咧，大陆似乎啲军备都系咁样， 嗯， 因为你要train 一个飞行，即系嗰啲战机嘅员咧，机员咧， 嗯， 哇，人哋讲紧系唔知几百个钟头先可以上到战场， 系， 喂，但系你又要悭油，同埋你又冇咩，即系人哋雷达都见唔到你训练得好频密，同埋你嗰啲军机都系人哋俄罗斯拎过嚟改嘅。咁俄羅斯又好似呢啲 service 又唔係幾好嘅，聽講聽馬鼎盛也唔知啊。咁所以你點可以變成一個軍事強國呢？你唔係淨係買架撐就得㗎啦嘛。即係我都唔會覺得有好多部拉卡嗰個 friend 係攝影師㗎。 但係美國佬唔 Q 你，吹爆佢， 吹到爆啦， 吹到佢自己都以為 係，冇錯，咪 就送曬 目的就係一舉兩得一成。 啊，佢自己又送曬咁啊！ 即係你去維園睇下啲阿伯咧，覺得哇，隱形戰機勁過美國啊！嗱，其實唔係維園阿伯嘅，我識好多智力正常嘅人咧，都講緊哇，大陸嗰啲 唔係啊，大陸係真係有好多隱形戰機 嘅 喎。係 啊， 你都 要嘅時候隱形，要開嘅時候隱形， 你都睇唔到。 系冇错， 就系咁咯。 隐形战车、 隐形战车、隐形军舰， 系啊， 齐晒噶，隐形晒摆晒喺南海嗰度噶啦。 系啊，收埋晒一个岛礁底下。 系啦，隐形唔使收啊， 啲潜艇 摆喺度，摆喺个岸边， 已经隐咗形啦， 隐咗形啊嘛。 系啊，冇错。 你啊留意嗰啲海浪，你就知啦。 系 点解去到咯？飘下飘下嗰啲浪咧，去到嗰度分开咗嘅。 系 啊，有只浪喺度。 系咁，所以咧。即系大陆嗰啲新闻假嘅咧，我谂佢直头系有恃无恐啊！因为唔系第一单嘅啦，乱讲啲新闻、乱作啊、鬼故啊、乱屈啊咁样。即系我觉得今次美国呢个人权法案咧，我觉得最精彩咧都无非我写出嚟嗰句咧，就系佢嘅阴谋嘅意图咧，都将会得到迎头痛击嘅咁样。即系觉得佢嘅生成器咧。已经生到差唔多，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咩叫生成器咧，都系玩个老虎机嘅话，即系老虎机咔一声，有啲三格，有啲五格嘅， 就未必，佢哋未必话佢自己会去感受到啲乜， 嗯， 因为咧，佢哋喺度睇到香港，我冇搞捻错啊，你哋香港咁捻多警察，我哋上边都唔够警察，十几亿人系唔够警察，你就算北京都唔够警察。但系我哋都搞得掂，点解你哋搞到咁样咧？ 咁呢啲上 面，即系佢又觉得自己好能力噶啦。 我谂佢唔会觉得好能力嘅， 系嘛？ 即系另外一回事嚟嘅。即系其实某程度咧，唉，這个即系有五毛先同我哋沟通下啦。我自己又讲，不过你又对大陆熟啲嘅。我头先讲生成器啊，我讲紧外交部嗰啲发言人嘅生成器咧，就系、是。有啲有五卡或者三卡嘅老虎机咧，咔一声有三个七字咁样，硬系会有啲唔同嘅字，咁可以串成一句句子。 咁啊得噶啦， 咁啊得噶啦。其实佢啲生成器咧 loop 到咧，呢、這个和港四人帮喺度作紧。咁和港四人帮系边四人咧？我听到真系笑咗出嚟。 李柱铭、 陈方新、黎智英同埋何俊仁。 何俊仁， 喂大佬 out 唔 out 啲啊？即系你连阿之峰哥你都唔俾面。和港四人帮都冇黎智英，都冇啊 黄之锋成单嘢都系黄之锋做代言人，同埋佢有份过去出席听证会嘅。而你讲个四人组都冇一个有份嘅。 但系佢觉得你唔好理佢哋未死，佢哋喺后边教路。 唔系嗱，要分析下咧，究竟系咪你所讲咁样咧？定系佢哋真系生成器？根本上出稿嗰啲人都系攞住一个点心纸喺度斋听。其实佢冇机会接触到呢啲资讯，佢呢啲人做过啲乜，甚至乎唔使知。 因为我曾经有个朋友同我讲过呢，即系佢话咧有一次。在那些开不知 G20 定70定60那些 会。G20 是个录影机的型号来的。 那帮大陆那帮官呢，就是陪习主席去那些呢，习大大去那里，他们又迟到。 对。 那么得回习大大同帮普京。 对。哦，他自己在那里。他 自己一个人。 那帮人在刷屏 了。对了，那张相呢。咁呢，因为我个朋友有 Facebook。对。咁但他又识他上面那些好近嗰啲外交部嗰啲人，跟住，诶，你哋对呢张相有冇回应？系咪你哋揿住唔总速啊？哇，你哋啲反应都好快、啊，即系咁样赠佢啦，系咪先？哇，啱啱睇到佢哋都揿咗，原来，诶，唔系、啊，我未睇过呢张相、啊， 咪、哦、就 系 话咯， 系啊，跟住我朋友话，你哋冇一班人去监察呢啲网络外国嗰啲嘅，咁样就。我要快啲攞返张相俾佢哋。 咁其实呢外界呢觉得佢好神秘。即係自从冷战美国人对共产党嗰啲架构呢，因为大家编制又唔同啦。佢做秘密嘢嘅频率好多啦，好多嘢都唔 open 啦。虽然美国当然都有啲秘密嘢做啦。但佢未必摸得到共产党嘅諗啲乜嘅时候呢。咁惯性地呢啲人咁撚残酷咁撚冇人性嘅，佢一定好劲嘅。即係等于唔知点解呢，香港所有人都觉得外星人啲科技比人类高啲嘅。喂，飞到嚟唔系代表佢科技高啲喎。嗱，佢唔使屙屎，佢自然唔识整马桶啦。 系。 咁佢可能完全冇 个思维唔同。 係啦，同埋佢永远都唔会识流体动力学㗎喎。因为佢真空 嘅。冇需要嘛。 係啦，咁即係嗱，我包我颈啦，你可以话我唔觉得外星人啲科技一定系高过地球人嘅。喺各方面啊，无论灵性啊，研究文学啊。研究一啲颜色嘅嘢啊，美术啊，咁呢所有嘢都系人类嘅智慧噶嘛，佢唔系话飞到嚟就代表个科技高过你。 佢可能真系净系识得飞， 净系识得飞咯，净系识得 穿越。 佢硬系有铺人去中意transport 嘅， 系啦。 咁佢呢样嘢专家嚟嘅， 即系将自己打生咗，又喺某一个点又聚翻嚟，佢就识。 即系当然，我谂呢个九成人都唔会认同我噶啦，即系反正我觉得系咁啦。咁即系正如大家见到大陆咁残酷，话一定系好恐怖、好劲嘅。但我就觉得一定唔系咯，而家渐渐咧，因为个科技越嚟越快，即系啲资讯越嚟越快啦，同埋好多嘢有 fact check 啦，同埋好多嘢都系要面对现实啦，真系而家有摊牌啦，即系到今时今日，因为个竞争嗰个白热化啦，即系当话你个经济又咁好啦，你威胁到人哋，即系咁变咗，而家好多嘢都要丑妇都见家翁嘅时候。是不是冇乜牌打呢，你觉得中共已经。 冇乜牌打啦。你见到一嚟头先你话嗰啲咩生成器嗰啲已经字眼又唔。 同埋大家都觉得佢好精密，但其实佢有乌龙啦。 咁同埋就係、是、你又出咗个底牌就话唔出解放军啦，係咪先，即係开晒底牌。喂，咁人哋有几隻底牌，成搭底牌都未出。逐只咁样出， 总统话乜仲有副牌嘅咩？ 仲有啊，副牌可以出，系啊，同颜色嘅个封面， 系即系总统都唔知道， 系佢吓唔系玩52只嘅咩？唔系，国际惯例又唔系玩52只，每个国家都有几副牌嘅喎， 系 即系咁样啊嘛。你嗱，你又见到依期嗰个美心嗰个五属精啊，定五属乜鬼啊？嗰个阿婆婆， 系， 哎呀！佢而家都要出埋 佢同啲后生过唔去嗰个 系啦，又系咁样好高调帮佢拍特辑啊，帮佢搞嘢，即系好似光头神探， 即系变咗一个 icon。 光头神探又系出嚟出去都系呢几只牌冇牌啦， 即系反上翻啦，即系咧中国人搞生意咧就揾条你唔识嘅鬼佬出嚟咧，鬼佬都赞好啊就好噶啦。咁佢哋亦都话呢，你香港啲人咁麻烦，我搵个有头有面 香港 人嚟讲呢啲嘢就好过我哋自己讲到牙血都出辣咁样。 係啦，你佢咪出嗰啲囉。係咪先，你又见又唔好见我出。 係 咪先，你又唔好见阿四叔出。 系嘛？ 喂，咁一阵讲下咧，阿四叔啊，嗰几位阿大叔有啲咩异动咧？咁啊，读埋啲留言先。 Ken Lee Hi Hi 探长， 喂 ，Hello Ken， 好，辉辉 ，W W 三指日可待。 哦、okay, 上帝之鞭除巫器，这是一场人民反暴政的最最感人的抗争，永在史册。唯有抗争，没有出路。孩子们，你们是这次抗暴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你们的勇敢是即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香港人民反专制抗暴力的决心。人民敬仰你们，永远会记住你们。恶共就是人类恐惧的根源。共军官军，当你面扣动扳机时，对准这些被你们叫做同胞的孩子们时，你们的心会颤抖吗？孩子们用血肉之躯捍卫人类最后的尊严，这是一场不对等。HPY， 点解这是一场不对等就停咗嘅喂？嗱，好想知道咧，呢位系咪上帝？上帝之鞭呢位朋友咧，你系咪 copy and paste 嘅咧？点解突然间变咗书写文嘅咧？咁样即系如果大家成日上嚟九吹嘅朋友都知咧，即系呢度时间好紧迫嘅。咁啊，如果一来 slogan， 二来 copy and paste 咧，即系其实你讲嘅嘢咧，呢度九成以上嘅人都非常认同嘅。咁但系就唔好嘥呢版位啦，唔该你好冇？即系我都 respect 嘅，即系你所讲嘅嘢，我全部都认同，全部都知嘅。因为咧呢、這个通唔系好愤慨，唔系嗰啲嚟噶嘛，咁所以就真系唔系好夹咯，有啲违和感，我觉得简直系对唔住啊！ HPY， 请我股市因为封咗红隧，令到翻工市民超困扰，所以有赢嘅谂法。 啊，佢以为得、啊，即系佢不停咁样又封呢样又封嗰样啊，搞到啲市民周身唔方便，周身唔得闲，又兼夹不停咁样自己啲油咧，就走去放火啊，烧呢样烧嗰样啊，揼玻璃啊。佢以为佢用翻佢自己嘅谂法咧，即系搞到你周身 咁就有民怨啦嘛， 系啦， 就民怨逆转啊嘛。 因为佢哋个 database 咧就系啲乌冚村啊，你拆人哋层楼啊，你封咗人条路啊。 阿老鼠城啊， 系 知唔知边个老鼠城啊？ 唔知喎、 啊，姓曾嗰、那个成只老鼠嗰、那个啲、 哦。就讲名啦，曾 阿曾玉成啊，曾玉成，我佢啊，佢咪成日都讲一样咧，去到最极端嘅时候，民怨啊。就會逆轉佢成日佢講嘅句説話， 因為佢嘅 database 就係。 但我話唔係噶，呢個時候你幫我去理工嗰度救咗個孫女出嚟先。 大家都叫阿善咁冷蠢嘅， 係啊， 即係仲係用啲舊世界思維咯。 H P Y， 請我股市因為 OK OK， 係啊，有可能啊，真係啊，一陣間可以講下嗰啲即係對於一啲新選入立區議會嘅。嘅呢個現象咧，有啲 哦好啊好啊， 有啲不安嘅情況， 是是 即係我都唔係開心得曬嘅，心情比較忐忑嘅。 唔係，我哋要清醒啲去睇翻。 我唔敢講自己清醒，我直覺就覺得 係小心啲咯。 係啊，有啲 大家提醒大家咯。 永利將梁柏堅真係堅，身在理工無出來拉票都贏咗。Spring Key 其實就唔係梁柏堅好堅，即係只不過對家太過閪啫，我覺得。 Springer Keys 前环球时报英文版编辑爆出嚟，话各党媒早一日已写好 headline， 祝建制派推选大胜，点、知道午夜点票炒咗车，出唔切身稿，会你将物要对焦交咩？笑死！ 哦，乜要对焦嘅咩？系咯，真系笑死人，真系。 会 cover back 曾伟雄选输咗联合国嗰单嘢，系证明中共花好多钱，结果失败收场。 系咪突然间冇尾数咧？又系 又唔俾钱， 又走数 你？ 咁咪嘥咗啲钱，即係嘥咗啲订啊！其实咁样，即係嘥啲钱做乜啦？好大起功真係。 嗰啲 因为两个要钱嘅人都知嘅，基本上。 喂，佢贪污到嘅。系啊， 跟住坐喺度 数。100 million 你落你俾咗，你俾咗啲前期啊！我梗系唔会俾翻你啦，报警啦笨咁样，又系same story。 Liam Not Yet Let's Leak 已经是最易对焦，菲林基嚟讲被列吴空军击， 唔系啩？拉卡点会对最易对焦啊？双镜机嚟噶嘛？即系有啲人睇唔到嗰点黄色嘢咧，就真系唔知道喺嗰度对焦。咁啊，而家我玩到个机咧，得拉卡同埋富士都系咁样对焦嘅，即系玩嘢系先系咁嘅。而家嘅科技咧，根本上 mirrorless 已经见到乜就影咩系最方便嘅啦。我觉得已经系咁，即系你有人同我拗嘅，咁一阵间。你有兴趣再拗啦，即系总之我觉得 mirrorless 系冇得输嘅，真系。 Liam Note 1 Let's Leaker 已经是最易的对焦，菲林基嚟讲 Billy 悟空军机师世界标准是飞400小时、 哦、 Springer Keys 早前网上看过中国战机机师大劳工手套，果然是强国 强 悟日本自卫队机师飞500小时BDL 小波架生多 Harris White 5 Michael 机可能是淘宝货 什么 呀，淘宝都应该有那些手密卖话 卖了嘛， 哦，即自己飞机师落架， 冇错，因为 eBay 好多呢啲嘢噶，飞机师头盔都有卖、 哦。哦， 即 系、啊、 其实唯一一个解释，佢戴劳工手套就系咁解。 哦、 啊，咁真系冇咁善噶嘛，真系嗰碌病冇命噶嘛，大佬要你善手。 赚下啲，赚下啲下冷 钱。我谂如果咧，即系每架飞机都有 CCTV 咧，你可能见到菊花牌都唔定啊，再绝啲。赚下啲下难钱啊嘛！你估喺大陆做军佬有钱啊？好少钱嘅咋，我谂。你估真系 Top Gun 啊？啊，再讲 Top Gun 咧，提一提大家咧，新嗰套 Top Gun 咧真系令我好失望啊！就系因为佢嗰件戏服咧，我就可能会唔睇呢套戏咯。因为明明咧，即系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国民党同埋美军系联军嚟噶嘛，即系联系盟军嚟噶嘛，大家都咁曾经出过一件有汉字版嘅一件。飞机师皮褛同埋有个国民党嘅旗嘅，咁呢件褛系黄晒噶啦，系人都知道有呢件褛存在真迹嚟嘅。咁嗰个道具衫用咗呢件啦 ，Tom Cruise 嗰件。点知咧呢一集因为大陆出钱拍嘅关系咧，竟然将个国民党个旗改做五星旗，我老尾啊，即系咁契弟都得嘅，即系 South Park 应该我问下廖板，佢讲就 系 话 South Park 笑耻笑呢啲咁嘅电影人。嗰集嘅时候已经拍咗啦，咁所以咧，佢会唔会因为咁样换翻支青天白旗咧？又或者会唔会成个 shot 即系成抹咗变咗皮色咁样，即系唔使咬咧？因为大陆一定要出支五星旗先肯俾尾数咧，咁样真系唔知啦。即系觉得真系好反感嘅，我即系呢个行径咧，就令我谂起马英九咧喺马台咧。即系同大陆开会嘅时候咧，都唔拎支五星，都俾人叫佢拎走支 青天 白日旗，佢都够胆死嘅。即系我觉得咩世界嚟噶？究竟呢、這个？ 会你将中共对美帝迎头痛击，就系拿走两只红 牌，好、哦啊、痛啊！ 胜彩场，你知唔知呢次区选有几多参选人系风云战士？ 咩为之风云战士啊？即系空降嗰啲？我真系冇一个数据啊！对唔住，即系我唔系话投入到。如数家珍啊，因为我数目字嘅嘢对我嚟讲真系好大镬。 Frank 萧中匪海军硬件实力还不如北洋时期，同时中国人国民性做事马虎同不专主懒，个性性凡事求捻，其其虚应故事，实战时真系都唔知道会发生乜嘢 惨事。嗱、啊，你咁讲，你系咪负气说话咧？点会实力还不如北洋时期啊？我真系唔敢相信，因为北洋好流嘅啫，佢连军演嘅时候都系用反应弹嘅，知唔知？即系我射嗰架船，嗰架船有个人喺度出噶，就扮射中嘅。咁嗰啲咧，仲系留尾，仲系其中有啲系留尾小童嚟嘅。嗰阵时清朝拎咗十几个留尾小童，系全国最精英嘅精英军事啦，engineering 啦。咁佢竟然攞嚟咁样牺牲咗一件半件。屌、你真咧，中国就系咁噶啦。好彩我唔系中国人啫，真系开心。 会你将所谓四人帮成日都唔同，今次冇咗陈日君、何俊仁，好似冇去过美国。I P 呢啲咪就系生成器咯，你个七唔系成日都会出噶嘛，次都俾你出晒几个七，你咪发达。 I P G L 中国解放军几时赢过一场战役？ 真系冇啊！ 陈百祥仲未找数，佢话何君尧输会跪玻璃回家，会唔会将黎国攞跑嗰个走有数？ 系咯，嗱呢啲 佢帮农民噶嘛，佢可能话 系 立法会啊， 呢啲咪就系个品格咯。屌人哋攞跑啦，人哋高登仔，屌你仆街嚟嘅呢真系。 Liam Note 1 Let 中共仲有13亿猪头市场，好多国家仲想去奶下香港解散军打赢过两场仗，一场49年，另一场89年，时间地点不同，但敌人一样。 都是人民咯，都是屠杀人民咯，呢啲唔系算打仗。 PW 请罗佳亚直何启先 Alex。 哇，嗱呢啲又系苹果电影一样嘅啦，咁难解释嘅一句嘢，大家帮我解解密啊，怀疑咧。是有啲密码喺度嘅，有啲人成日都留啲唔知咩言咧， 早排有个叫做唔知咩，净系留一个感叹号同埋问号嘅。咁呢啲都系苹果电影系列嚟嘅。再读一次。 P.W. 罗佳亚直何启先。 罗佳亚直何启先系咩嘅人名嚟噶？真系唔捻知你讲乜喎。 Alex Sao, good morning. 喂 ，Hello， 你早晨。 得七成，剩低嗰三成系去咗边？ 沉默嘅大多数啦，就系、是、都唔知丑嘅真系。 P.W. 强调潮冷手足讲热气齐上齐落 ，General Nicholas Wayne 张唔好净系 咩吊招冷啊，吊潮冷 打潮冷， 我就系捞到喎，竟然啊，手足讲热气齐上齐落， 齐上齐落啊， 系。 Gino Nicholas Wayne 张唔好净系熊猫，回收埋啲支那人啦。Gino Nicholas Joy Cuffell Back 边有咁长玻璃？何君尧自己都要跪玻璃翻团换啦。Trent Jackson 风云战士系指戴耀廷记风云计划。 哦， 回归翻啲大学生先翻去。 喂，诶咩风云计划系咩意思啊？死啦！我听过。 计划呢啲名咧用得好多噶。 系咪诶嗰雷霆数月啊？ 系啊，嗰啲 即系嗰啲 系啊，用得 诶捉乌鼠嘅。 咁可能有历史，亦都有一个风云计划，我就唔识。 风云计划系咪啊？租啊，同埋啊哈工啊咁嗰队风云乐队啊咁样嗰啲啊？ 唔知漫画。 喂，你好啊，神野猫，好耐冇见啊。咁啊。神野猫都是本土派的，咁咧就我唔知道你有冇投白票啦，咁啊希望你冇啦，即系嗱九吹廿四好好嘅，即系咩人都唔会即系肯倾偈都系朋友嚟嘅，咁因为即系去到呢八月化都有少少老鉴嘅，但我都不耻下问一问，咁我想问下神野猫有冇投白票啫，只不过系有啲人就梗系觉得我漏屌啦，系咪？咁系同唔系都一句啫嘛。 Trent Jackson 风云战士 喂，系风云计划系点嘅定义啊？可唔可以提一提醒我啊 ？Jackson 强雄系，今年年头有苹果广告，对上一次系2003年，有乜嘢神秘可？ 系啊，嗱，呢啲咪就系神秘咯，即系神秘符号永远都系存在喺我哋生活里面。2003年大灾难，经济大萧条，就系、是、出个苹果广告。 系啊系啊，嗰、那个 今年咧又出过一次苹果广告，但最奇怪咧。就是问那间收广告那个无线那些广告部呢，他都答不到的。但答不到他又收钱的。喂，假如我整个广告我不告诉你我买来做什么，你试下给不给我上。以我所知呢就很严谨的。 是。 应该就是。你懂得 TVB 的人。 应该就是很严谨的。 是，你可不可以问一下看看有没有收到风呢，即是我想全香港人都想知道。苹果日报就更加。 是 更加大惑不解啦， 定系呢啲系 hack 入去啊？ 黐线 ，hack 多发达啦，嗰度几廿万嘅大佬，一个月出一几个礼拜， 唔止喎、 啊，唔止添啊， 系啊， 宣传二嗰啲咪得啦，系嘛？ 啊，佢宣传二嗰啲可能 佢都系嗰啲时段嘅啫。 哦， 咁我要 hack 入去就唔 hack 苹果广告、苹果电影啦， 系 hack 入去就五大诉求啦。如果系咁，系咪？系、啊，有冇人谂过咧？ 通常你讲完三个月之后有人做， 我讲得唔系好实，所以未必咯。 咁你讲实啲， 咁我都系用我个 gut feeling 去感受下，我先讲得出嘅。我唔系咩都讲得出嗰啲人嚟噶嘛。 Dimitri Remix 荷兰叻话，我唔记得，唔关我事。 哇，就算啦，佢唔跪玻璃啊，斋跪我都俾面佢啦，唔好话跪玻璃啦，屌。 有佢啦，呢啲人唔晒理佢噶啦。嗯， Springer Key Fuck 嗰件系 Flying Tiger Air Flight Jacket， 超 iconic， 系啊，冇错。 旗下面写住来华助展洋人军民一心，90年代 Westfire 都出过呢件皮褛， 识嘢啊！呢位 Spring 啊，哦，你有份就一位，多谢你啊！真系、千祈唔好投白票啊！真系唔好成日听埋嗰啲咁嘅本土捻，其实佢背后有乜咧？可能 fake 咗你啊！佢讲啲嘢可能好啱你听啊，但系佢哋真系有 agenda 嘅咧，你信我啦。 强雄风云计划系区选泛民打建制派嘅计划，对上一次系雷动计划，系泛民嘅配票策略。Trent Jackson 风云计划是由香港大学， 又有人话啦，配票 即系大耀廷嗰啲。 咁有人讲民主啊？嗱，呢啲嘢有咩人会讲咧？白冰会讲啦。咩叫民主啊？呢叫民主咩？配票嗱，呢个民协嗰个叫咩？冯检基又讲过啦。咩叫民主啊？嗱，仲有阿蒋根富又讲过啦。咩叫民主啊？咩叫街票啊？中意自己投嗰个即叫民主啦。嗱，呢啲人究竟有啲咩共通点咧？ 系， 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咁虽然佢讲得冇错嘅，民主就系人人都系为自己心仪或者嘅政纲啱睇 帮到自己，代表到自己嗰个候选人去投票，呢啲先系叫民主。但系你又问下，究竟香港嗰个民主意识同埋嗰个民智系咪去到你所讲嘅阶段呢？既然未到嘅时候，咁未需要咁样做咯，就咁简单，即系我咁样理解咯。咁所以风云计划呢，我系赞成嘅。如果你照你咁讲嘅话，因为一定要配票同埋一定要策略，咁啊打仗啊嘛，因为强弱太悬殊，就要咁样做啦。假若个立法会系一啲相对爱香港同埋会益到香港嘅党派，大家都系分庭抗礼嘅时候，咁我就唔赞成配票啦。因为到时就系、是、即系再 detail 啲啊，即系唔系大是大非嘅时候，即系譬如我系当系基佬嘅咁样。哇！有啲議員即係提倡同性戀合法化，同埋有呢個法定婚姻，同埋有社會嘅福利嘅時候，咁如果我一個基佬，佢為咗代表我嘅時候，我一定會撐佢嘅。咁樣咪叫民主咯。但係而家仲係敵我分明嘅時候，未去到嗰、那個咁高嘅民主成分，同埋個社會未係咁公平嘅時候，有真普選嘅時候咧，我就唔會咁樣提倡啦。因為大家都係為咗代表自己嘅人。去撐佢係理所當然嘅，咁所以我以上講嗰幾個人咧，佢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嘅。 Trent Jackson 風雲計劃是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後提出的構想，目標是在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中奪得更多區議會議席，繼而增強泛民於特首選舉以至立法會的影響力。Gino Nico， 其實你都唔好太信我喺 FB 寫啲嘢。 哇！即係點啊？好複雜喎、啊。你睇咩咗阿神有乜讲咩啊监制？佢话因为头先咧，我真系好关心佢究竟有冇投白票，因为佢嘅信念咧，以我所知咧，都比较系本土派嘅。咁佢话有份踢走何耀，定唔知踢走边个？踢走条香黑架咁样，咁即系有投票啦。咁跟住佢就话咧，其实唔好太信佢喺 Facebook 写嗰啲嘢，呢个咩玩法咧？我真系算我无知啦，咁你私底下同我讲下，不如好冇？即系我真系唔知呢个系咩玩法嘅，其实。 Ask for emotions， 文星不见人，几时见下？ 哦，几时见下？唔系咁容易上镜嘅，因为佢有 咁老啦，臭晒皮，有乜好睇？ 臭晒皮，咁火鸡都摆喺动物园啦， 火鸡都摆动物园。下一句系乜嘢？ 你又要作打头先啦。呢火鸡都摆动物园，应该系第二句嚟嘅。咁啊，大家放下题咯。 Trent Jackson 柴湾十二指赢晒，全取所有席位，好 L 开心。 系、哦，我哋可以讲下区议会。 Trent 点击正福街。 嗱，讲下区议会咧，即系我点解我有不安嘅感觉咧，不祥之兆咧，原因就系咧，即系我哋而家嗰个气氛啊，同埋你見到政府有少少軟化或者讓步呢，即係我當然唔係吹走佢啦，唔係覺得係仁慈啦，因為開始知道我死字咁寫啦，開始有少少熬底啦。咁原因係我哋好多人犧牲咗自己性命啦、自由啦，同埋接受咗好多痛苦同埋免於恐懼嘅自由啦。咁佢換返嚟嘅其實係即係今日嘅成果，包括頭先有人話邊個邊個好叻啊，表弟係嘛。咁我就覺得佢唔係叻，即係只不過即係冇拉票都贏咧，係咪一件好合理嘅事咧？咁正常就唔合理嘅，但係今時今日咧就變成係一個梗噶啦，白區唔贏就可以死啦，係咪？咁原因就係、是、即係大家已經將個意識形態同埋個是非黑白，同埋大家爭取一個尊嚴之戰嚟嘅，咁咪贏咗理所當然嘅。咁我照我嘅分析呢，可能未必啱，但我直觉就係觉得呢，只要有啲长期服务好勤力同埋老牌帮过香港好多好长日子一啲政客走去参加嘅时候输咗喎，偏偏即係以我所知係快必啦、长毛啦，同埋一位叫 Vincent， 佢都係做咗好耐助理嘅。咁呢佢哋都输嘅。咁我就将佢哋个输嘅票数分析，输嘅唔系好多，可能100-200票咁样。咁但系我觉得阿、快必同埋阿长毛呢啲系传统嘅进步民主派嘅知名人士。咁究竟成个 票的票员有哪些分子是最憎这种人的呢？首先跟黄毓民有过节，跟黄毓民有关系，大家争，即是在这些争，即是在这里竞争过选票，又或者成为政敌的曾经，又同埋他们呢是无懈可击，很勤力，同埋已经有既定的光环，是会威胁到一些本土派的票的时候，咁本土派又唔争气，又唔够咁多人走去竞争，咁于是乎咧，佢宁愿佢输啊，即系宁愿俾建制派赢啊，都唔宁愿佢好争嗰啲人能够入到赢到嘅时候，咁白票咧就喺呢啲关键性嘅背脊位咧，即系嗰个啱啱个杠杆个杠杆位咧，就产生到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啦。即系以我分析，佢用咁即系咁少票输咗咧。嗰啲咧就好大可能就係因為白票嗰啲人就最憎佢，其實咩人都即係憎一啲人都有分最憎同冇咁憎嘅。嗰啲白區嗰啲素人佢冇咁憎嘅，因為佢冇個瓜葛，同埋嗰啲人不足為患，唔會影響到佢曾經崇拜過嘅人嘅時候。咁偏偏就係呢啲咧，會影響到佢傳統，佢最崇拜嗰啲政客嗰啲人就偏偏輸曬啦。即係呢個冇咁啱得咁巧嘅。咁有好多人就话唔系佢哋嘅政敌系好强嘅，即系佢哋嗰啲铁区一定即系好难打硬仗嘅。其实我就觉得咧，你越铁嗰区，你越难打嗰啲区咧，就你自然就会更加相反，更加多人去对付佢嘅。即系如果啲人对嗰个民主派，即系我头先所讲嘅长毛同快边，如果啲人对佢冇意见嘅话咧，佢应该都稳阵地投翻俾泛民嘅，因为成件大是大非啊嘛。但系正正呢两个咧，好鬼 iconic 嘅一啲传统嘅会俾啲建制会俾啲嗰啲叫做咩啊？嗰啲本土派会靴嘅对象系最憎，就系衰嗰几个啦。即系呢个系我嘅分析啦。咁我自己当然深信啦，因为冇咁巧啊，呢个世界真系。咁白区即系嗰啲我。点解会想讲我嘅不安呢？原因就系咧，唔识嗰啲又唔讲啦，因为有好多空降落去，嗰啲人当然铁血丹心啦，即系我唔会怀疑佢哋服务香港嗰个决心，同埋佢哋系嗰个对成个香港都系即系好爱香港，同埋好关心政治政事。即系我唔怀疑嘅呢啲，即系唔会觉得佢哋系鬼嚟嘛。咁但系我有啲我第一新识嘅朋友咧，都选咗入去嘅有两个。咁偏偏呢两个咧，都系以我嘅 judgement 咧，佢都系做惯契弟，即系成日俾人指点点，又或者好中意崇拜大佬，同埋样都讲咗当做咗嘅人嚟嘅。咁巧嗰两个都系。即系呢个有实证，同埋有好多人都证明到，见到人缩沙，闹警察都要另外一面，唔敢兜兜面闹嗰啲人嚟嘅。咁呢啲人选入去咧，即系明明做开一份工咧，一日都系可能得200蚊人工嘅，突然间有十倍嘅收入，咁佢点样 handle 呢笔钱咧？虽然唔系十几倍啫嘛，虽然唔系去代晒啦，当然，咁但系佢连出嚟社会做嘢经验都冇嘅。即系一出嚟做完书就系做 freelance 啦，冇打过一份工啦，少少压力都受唔到啦。即系你叫佢做好啲咧，就佢又发烂渣啦。即系唔谂住改善自己，而又得过且过，又选择性揾人包庇佢，咁啊过骨咁嗰啲人嚟嘅。即系我冇讲突啦，呢啲当然全部都有人证物证，即系大家都好多识佢嘅朋友都觉得系咁。但系俾佢选入区议会啦嘛，系咪一个灾难先？咁仲唔止一个喎，仲两个喎，咁另外一个亦都系同行家嚟嘅。咁如果一个人冇大佬唔识做嘢嘅人入到你自己名正言顺做一个区议员，你点样可以 handle 到你嘅工作呢？究竟即系呢个纯粹系担心啫，即系我唔系话佢做唔到。 担心啫，系。 系啦， 只希望佢自己都注意一下。 系嗱，希望我冇见到成两年，希望佢改。 因为一定咧有好多人喺。旧时嗰啲人会攻击你啦，反对你嗰啲人，咁你点样可以做好呢？ 系，其实某程度邓佢开心嘅，因为以前我识佢嘅时候，俾人指指点点， 即系连啲好唔合理嘅迫害，佢都监生啃咗佢嘅，即系喺嗰啲人喺佢个老细嘅面前，即系其实讲难听啲狗都不如嘅，即系成日都见到系咁样，即系我都惨不忍睹嘅，即系我好嬲呢个人咧，我唔系嬲佢系一个咁嘅人啊，我系嬲佢连咁都忍受得到啊，即系究竟佢对自己嘅尊严有几咁尊重咧？你唔好话对个区啦，系咪？即系我其实好痛心嘅，见到呢啲情况。咁但系你俾佢喺白区度得逞咗，咁点算咧？咁于是乎咧，即系我担心咗好多日嘅，有呢样嘢，即系点算咧？即系其实我识嘅只系识两个啫，即系我唔担保其他啲佢平时系做啲乜嘅。即系嗱，我首先我又要戴头盔啊，即系我尊重佢哋有咁嘅勇气走去服务社会嘅。但系问题呢、這个位真系唔易做噶，即系如果你有共产党包庇咧，你去揿个掣，你要钱就批。有人抢钱你就举个手，咁你完全系升任嘅，即系喺以前建制派嘅阵营里面。但系今时今日，你哋嘅老板就系我哋啊嘛，即系我哋系咪咁简单，净系要同大陆围一围先？我哋就系正正唔想你做翻呢啲嘢，我哋先要咁样选法，先至会令到呢班人可以入咗，希望入立法会啦，或者而家入咗区议会啦。咁究竟点算好咧？我真系好担心，好担心呢样嘢。咁于是乎咧，我就即系唔系净系我谂到啊，讲明先啦。因为有位听众咧都好上心咁样咧，就叫我不如咁样搞啊。但我就同佢讲，好坦白，即系其实你揾错人啦。即系你好多提议咧，你揾我系冇意思嘅，因为咧我冇权冇势，我又唔系政党，我又唔系选咗入去，我更加唔系一啲有分定去搞呢样嘢嘅人。咁但系咧，我都 respect 佢啦，因为佢。佢個提議咧，我都有啲係雷同嘅，即係 講嚟聽下。 係啦，我想讀翻呢個朋友，因為佢咁上心咧，我都尊重佢嘅。咁咧，佢就係高估咗嘅能力啦。當然，因為佢以為啊，你開得麥啊，梗係有翻有咁上料到噶啦。但係 你唔夠，你唔多人啊嘛。 因為我得嗰三百幾人聽嘅啫，人哋一開波有十幾 K live 啊，咁你應該揾嗰啲先啱嘅。咁呢位朋友呢就叫尹志强定温志强啦，唔知咁呢，佢就话主持可否让十八区搞个台出嚟，点样呢？咁我点样样呢？我自己搞就唔能够， 呢个唔使你讲咗嗰啲提议先 係啦。佢话网台又好，政府俾钱又好我点样变咗政府俾钱呢？其实区议会有呢个能力嘅，区议员可以有 proposal 可以做到呢啲嘅。咁呢、這个听你嘅提议先，咁啊攞埋电台、电视台、airtime， 理想啊，真系好理想化。其实得嘅，如果佢哋肯团结联合做到一样嘢，但我做唔到嘅，讲明。咁咧每星期咧抽一两次主持轮流，就请区议员就因应呢个社区问题作了解。嗱，其实呢个好好咧，就可以去 RTHK 嗰度提议嘅。 系， 咁你识 RTHK 人，你会唔会帮到手咧？ 都可以嘅。 即系问到人咧，即系有个节目，譬如星期五广场做得好好啊，系咪？ 系， 都系嗰个33台系嘛，好似。 系啊， 系啦，即系其实非常之有建议。 我谂佢哋都会慢慢去做呢啲嘢。 系， 不过你都可以照 send 俾我，我话佢哋 send。 系。咁咧就轮流区议员因应唔同嘅社区问题作出了解、讨论、解决及交流，非常好啊！小谈政治，嗱、這个咧就系、是、一般嗰啲沉迷嘅大多数咧都觉得好政治化，但系必须要同佢讲咧，民生咪真系政治咯，中人之事就系政治啦，冇错。咁咧跟住咧就多做民生，又可以讨论政府政策，以便互相监察，让各区市民多了解自己个区嘅区员之服务，亦可以由有经验嘅有经验者去分享互助。嗱，呢方面亦都我同谂嘅一样啦，互动开埋封烟都得咁样。咁其实系咯，即系呢个直台度身订做香港电台，有能力有资源做嘅嘢嚟嘅。咁于是乎，我答佢我都唔系好恰当噶啦。我话你系咪揾错人呢？因为我即系绝对冇能力做呢样嘢嘅。但系我死定把口就可以喺度讲啊。 你将呢啲嘢 post 翻俾你啲朋友， 大家都睇到啊， 睇到啦， 大家都睇到嘅，因为公开嘅。 咁不如讲下你啊。 咁我咧就 有阿招话点样去有个 committee 咁样。 系啦，其实我前晚咧都有咁嘅谂法嘅，就系、是、咧，其实我觉得咁多素人入咗政治圈，同埋佢哋咧。亦都暫時冇咩利益瓜葛啊！咁咧，於是乎， 冇乜利益瓜葛嘅时候咧，就可以开诚布公咁样就走去不耻下问，有好多嘢。因为其实做区议员唔系咁容易handle 到嘅，因为好多好繁复、好繁琐程序上同埋权限上嘅嘢，佢哋都未必知嘅。唔系话一个半个 brief 咧，或者睇啲文件就可以知道晒嘅。咁于是乎咧，会唔会系整翻一个泛民或者系非建制，或者系话叫非建制政治点样讲咧？非建制做一个新议员嘅资源中心咧，就即系话咧有好多做过区议员，又或者有啲法律界朋友，又或者有啲前区议员坐镇。喺度做一个顾问嘅形式，做一个好似 internet 咧，譬如你一间公司做咧，我想揾一啲表，我想揾一啲请假纸，我想揾一啲辞职信，我想知道呢层楼嗰个冷气槽喺边，通风槽喺边，全部咧你上个 server 度都可以揾到你想要嘅资料噶。咁问题有冇人整理啊？呢个好大件好大问题啦。假若如果有咁嘅公开俾新锐议员，当然系泛民议员啦嘅资源中心。咁大家都喺嗰度可以揾到一啲佢所要嘅資料，就定期咧有一啲類似網台咁樣，就一啲分享或者一啲一啲 talk， 咁可以case study 或者一啲分享佢曾經嘅 case 啊，爆屎渠又好，立案法團又好，全部咧都有曬逐個 item 咁樣喺度可以能夠幫到佢哋做嘅。咁當然首要係佢哋真係好想做呢個 job 先得咯。即系你整一个资源中心，只会 都要上心啦。 系啊， 抗 俊宇有搞啊， 系嘛， 系嘛， 声气话搞。喂，好啊，系冇错。 因为佢系即系最基本，连嗰个议员办事处嗰啲运作都唔识佢，咪教下佢啲嘢咯。 系咁嗱，其实有一个好有良心嘅业主啊，就 contact 咗我咧，就喺荃湾区，佢就有两间相连嘅铺位咧，就可以服务一啲。新嘅议员 哦， 就可以免租或者平租 嘅。咁你快啲 PM 咁咧，但我已经答咗佢咧，就其实佢哋议员嘅办事处咧实报实销嘅，你平租冇用嘅，呢益都系益政府嘅啫。咁会唔会就系用嗰个地址嚟做一个资源中心咧？ 系 即系搞讲座啦，同埋 brainstorming，我觉得呢样好紧要、因为我哋今次之所以成个社会运动有少少成绩咧，都系因为佢嗰、那个。大家嗰、有连登呢个平台呢去大家互相提点啊，大家諗一啲策略出嚟解决一啲问题啊，但而家嘅连登已经信唔过啦，因为好多人已经入侵咗啦。咁嘅时候即係可能我鼓励嘅朋友不如整个资源中心啦，攞个地方睇下有冇人搞，譬如康春宇想搞嘅喺资源方面，因为呢啲唔可以攞政府嘅钱做㗎，我相信暂时。因为政府要自己开个咁嘅地方先至可以俾到资源，虽然政府都有同样嘅资源嘅，我相信，但系问题今次我哋系策略性要将香港改变啊嘛，唔系话你嗰啲咁嘅好官僚嗰啲咁嘅嘢，咁样就可以解决到而家呢个咁短期嘅问题啊嘛，因为以往咧无论建制派好民主派好，佢哋都有个党喺背后 support 佢哋嗰啲议员。去点样做，点都可以，点都唔会死嘅，因为个制度已经存在咗。咁但系一啲空降嗰啲，甚至乎一啲以我头先所讲嘅比较即系工都未打过嘅人，佢点样 handle 呢啲 job 咧？我真系纯粹系担心啫。当然有人话觉得系私怨啦，其实我同佢系完全冇私怨嘅，只不过我真系睇唔起佢，对自己都睇唔起咁解嘅啫，纯粹系。咁讲我你系唔明嘅，一般人咧嗰种怨恨爱恨咧就。可能唔够我咁 detail 嘅，我觉得，即系我咁样解释自己啊，因为我真系解释唔到，我同佢真系完无仇无怨冇瓜葛，但系点解我咁憎一啲人嘅咧？系真系一定有个原因嘅。咁我今次纯粹系忧虑啫，即系我唔系话佢抵死啊，唔系话佢即系唔系葡萄啊，又或者唔系觉得佢做唔到，即系佢做唔到，做唔做到大家睇啊，唔系我讲啊，但我担心佢做唔到咯，真系。 会 call back 梁耀宗应该认为 Chan Jack 先生被人是否张生 Frank 萧仪是故居彩虹村属哪选区何人何派当选陈地主掌无本土五拔佢掉票 Chan Jackson 快必个形象唔掂 HPY Chan 其实啊佢形象唔掂你要知佢形象先有得唔 系讲真喺咁多个议会里面选到嘅人 有几多系真系形象啲？ 系咯，即系你咁讲唔公道咯。老实讲， 系。 其实同埋区议员都唔系讲形象，咁多届嗰啲建制派选到嗰啲， 你觉得佢哋形象好啲？ 咁有啲真系好嘅，咁就事实上。 咁当然有， 但系好冇形象、好衰形象嘅都 有 存在啊嘛，大佬。 H P Y 产病得太， 所以多鸠鱼咯。 H P Y 产病得太尽，到时政府唔配合，调屎渠塞咗都赖。 系 Cafel Back 珠海迪论 B B B 思念上脑。 咩叫珠海迪论啊？朱海迪论啊，朱海迪书哦，系啊，朱海迪都输啦，因为朱海迪就系嗰啲传统嘅系列嚟噶嘛。嗱，思源上脑，可能你讲紧我啦，其实我解释俾你听啦，你信唔信都好啦，呢啲唔系思源嚟嘅，系真真正正好实在、迫在眉睫嘅一个忧虑嚟嘅。 E B E 思源上脑，为 Cafel Back 区议员真系要好勤力噶。P W 铲快必对人渐连输咗两次，你要拉成日扮前线，打完卡变闪 ，D D 浅肤色嘅挥 手。哦，嗱呢位呢呢个咪就系好了解嗰位朋友咯。 ask 父话开电台嗰个可能系听咗细梁，会及 开电台嗰个可能听咗细梁，系啊唔奇啊，你知城寨几多人听先得噶大佬。 会及 fell back 探长忧虑系真噶，我果区先前民建联做区议员，佢有冇做嘢我唔知，但佢隔二三栋喺度同街坊握手，而家转咗民主党新人，佢一定要勤力过上先掂，否则下届大输。 系啊， 系噶， 系辛苦 噶，其实 真系辛苦。 佢话神秘人可能系你老友靓仔姜啊，好明显唔系啦。虽然佢都好辣，但系唔系姜。 新善善各区都有民主派嘅老前辈喺度，问题系数人肯唔肯去揾佢哋帮手。 系啊，冇错。 公民党又搞开班，好似今个礼拜炮台山开，为 Cafel Back 创业难，守业更难。陈地主议员办公室租金好似有上限。新善善表面上好似团结，但私下仍有好多分歧。 系， 永肥风冻结冲击大陆，香港官员全球资产。 嗱呢位啊，梗系啦，资深嘅嘅社运人嚟噶。我唔开你名啦，唔知你中唔中意啊？ 唔好开啦， 系咯。喂，呢排咁少见面，听讲你又拍拖又肥咗又靓咗，即刻少 show up， 唔掂，快搵我饮茶啦。嗰位阿先生松 ，E B E 思源唔系讲探长你啊，讲紧投票取向。 哦 ，OK， 咁都有人咁样谂紧我嘅，我知道，因为唔奇嘅，真系，因为好。因为我啲爱恨都几分明嘅，咁啊俾人知道觉得我系点，我亦都唔系好介意嘅。咁忧虑又坚嘅，因为我真系瞓唔着啊，即系因为我成日谂嘢咧，谂一步即系行咗一步啊，谂咗三四步咧，我就觉得系一个灾难嚟嘅，将会即系我唔系针对个别人士啊，我觉得呢个情况如果唔去好好咁样理顺佢，系一个灾难咯，真系咁所以。大家帮下手啊！真系要，我相信亦都唔系净我谂到啦。你见到你话细梁又讲过，邝俊宇已经又开班，公民党又开班，咁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冇党派嘅包袱咧，所以我认为一个公开俾泛民，即系俾呢个空降嘅非建制嘅议员嘅一个资源中心，佢哋会容易落唔系落台啊，即系容易接受多啲啊。因为头先咁所讲，有啲好多系热狗，即系之前系热狗，佢听到公民党争嘅，可能国难五金好牛精嘅，听到民主党争嘅，佢又点会同邝俊宇挥手咧？系咪？咁啊唔会之下咧，如果我又系素人嚟噶嘛，系咪？假如我即系假如啊，即系我得闲先算啦。咁或者我又可以游说到嗰位朋友俾我即係开一个资源中心，会唔会有人可以帮手，即係一个冇党派， 即係啲传统嘅民主派呢都要开放啲， 係啦， 搞一个咁， 即係会唔会有冇党派嘅包袱底下，连嗰啲空降，无论你係个揽金赞助又好，你係传统嘅嗰啲勇武派嘅支持者又好，咁你或者本土派，我唔知你崇拜嗰啲偶像有冇资源俾你，我又唔知，因为佢哋好似冇乜人做过区议员嘅经验嘅，立法会员就有啦，我知。咁所以会唔会有个冇党派之间嘅包袱？因为你怕益咗你㗎嘛，喂屌你系民主党，你都系攞光环，我嚟你度咪益咗，咪变咗你啲僆，咁所以呢就唔免啦。咁但你可以嚟做顾问或者讲 talk， 你最多冇人听啫。但你讲完 talk 嗰啲 archive 咧， 系 你都会摆晒喺嗰度。咁你真系想知嘅，自己睇，唔好俾人知道我投靠咗佢都得噶嘛。嗱，呢样就令到大家咧，就系都系冇一个猜忌咧。我相信咁样会系 同埋嗰啲 archive 永远真系上网， 系冇错， 就生生不息啦。 系啦。即系好多人都睇到， 重新再做。 咁所以即系嗱，我纯粹系一个构想嘅、即系我亦都唔想讲我当做咗，咁我亦都会嘥少时间去。即系首先，如果地方都冇，我唔通揞钱出嚟租个地方搞咁嘅资源中心咩？冇可能噶嘛。咁所以众筹又好，点都好。嗱，我众筹嚟嚟去，我叫人哋 sponsor， 我都系得嗰嚿几水咁样，都系冇办法。所以最尾最尾咧。我唔介意讲嗰啲呢啲諗法出嚟，哦，有人听到觉得正喎、咁样照做。我觉得功成不必在我嘅，呢样讲真心嘅，即係因为我都如果係我就走去攞彩啦，係咪先，我从来唔攞彩，我终于喺度冇包袱地讲嘢，我最开心㗎啦已经，即係冇乜野心嘅。咁所以有人听到觉得喂好巧喎、咁样，你不妨又照做都系好事嚟嘅，我觉得。咁因为呢我唔系话妄自菲薄啊，即系我头先所讲嘅谂法咧，我都系好难实现到嘅。即系以我嘅人物关系，同埋以我要瞓咁多钟头觉嘅人嚟讲咧，即系我未必做得到嘅。因为如果系做到，我拍咗几套独立电影啦，我成日都系得个讲字。因为连请人食饭或者要请 crew 嘅钱都冇，即系连零即系 Kickstarter 都要搵人帮手，但我就冇人帮手，咁所以咧。即系，但我个脑筋咧，我系 active 嘅，我成日都会谂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咁我可能我个使命就系净系做呢啲嘢都唔定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听我咁讲咧，你话你自己谂到都好啊，即系你唔使俾 credit 我，你可能同啲有用嘅人讲咧， 你直头落区咯，去嗰度同佢讲 系啦，都好事。唔系你落区冇意思嘅，因为佢嗰区有佢嘅事，即系我就要集中一个资源中心。即係一個水池， 可以上網上邊宣揚呢樣， 大家都係吸，係啦。咁大家即係好似我咁四正八口，都可能有貢獻都唔定咧，係咪？咁啊，我嘅諗法就係咁啦。即係大家諗到啲咩更加好嘅橋，就即係更加好啦。 会 Cafe Back 探长有冇谂过去选区议员？连城寨推米都选到 P W N， 咁其有两三只热狗选中，就 问 佢处理认真问探长会唔会考虑参选？ 真係唔会咧，即係我其实我唔适合做呢啲工嘅。立法会议员呢，嗱，其实我讲真嗰句啊，我有兴趣参选呢，我都系无非啊想上电视嗰度提供一啲娱乐俾啲观众，因为呢好爽皮㗎嘛，立法会议员即系立法会个辩论呢，佢系全港都播㗎嘛，四台联播呢，即系我只会觉得嗰个过程好爽皮嘅，即系点样可以游论下嗰啲对家啊，又或者点样可以提出一啲个社会真系有需要改善而有好多充满计算嘅议员唔会讲嗰啲议题出嚟啊，即係例如动物嘅即係宠物嘅议题啊，又甚至乎希望将呢、这个音乐教育引入校园啊，即係非 classical 嘅音乐引入教员啊，即係全民夹 band 啊，呢啲即係我係好想提出呢啲嘅。你明知自己选唔到，起码都有个议题令到社会唔同嘅人可以即係知道其实香港个社会点解一池死水呢，完全啲人都即係唔知咩叫艺术嘅，或者唔知咩叫世艺嘅，又甚至乎对音乐一知半解，淨係留意歌词又唔留意編曲嘅，甚至乎音乐嘅历史近代史都唔识嘅咁样。虽然唔识就阻唔到你搵食嘅。咁但系问题，我呢啲咁嘅另类人嘅少数，就系要借大气电波鼓励下多啲人夹下 band 啊，咁样即系多人夹 band 系对个社会系好大贡献嘅。即系我唔会嘥好多时间喺度讲啊。你见到好多灾难咧，即系中国人点解成日斗嚟斗去咧？成日都不务正业，净系为咗私怨啊，为咗权力走去嘥好多资源去破坏咧。原因就系香港人最捻大镬就系冇世艺，所有嘢冇样专长。即系人哋点解美国啲人开朗啲咧？原因就系人哋读书对你嘅兴趣、对你嘅艺术嘅修养系好注重嘅。咁但系香港人咧就借学，哇玩 classical 又为咗表演俾啲姨妈姑爹睇啊，好捻威啊，知书识礼啊，变成一件衫啊，将音乐变成一件衫系一个好捻大镬嘅情况嚟嘅。即系啲人，我识十个九个咧，细个俾老豆老母逼佢玩音乐嘅咧。出到嚟见到个琴啊，真系个见鬼咁样嘅， 即係呢個咪就係香港咯。聽埋啲咁嘅低品味嘅歌，覺得哇集體嘅記憶啊，好撚開心啊！但係嗰隻歌唱咩玩咩嘅風格係點樣，即係唱成好唔好都唔識評論嘅。總之啱我聽啦，何韻詩正啊咁樣嗱，走音你又唔理嘅。即係我聽啊李慧玲啊，佢一個節目度咧話哇，我聽到好感動啊，聽到何韻詩清唱都咁好聽，簡直係驚為天人啊咁樣。跟住我話即刻走去聽啦，哇嚇撚到我咧走音走到咁都得嘅。即係我唔係唔 respect 佢啊，但係問題即係 一樣還一樣， 所有嘅嘢都係同你嘅意識形態掛曬勾，即係冇一個獨立嘅 judgement。香港咪就係變咗咁樣咯，即係我都好多人都覺得邊有時間啦，夾 band 聽音樂邊有時間咧，我哋好忙嘅咁樣。咁你咪 manage 下，你點解可以你犧牲幾多時間去你中意嘅嘢嗰度咯？即係呢樣嘢我唔係啱曬，即係我唔係講我一啲啱同錯嘅嘢，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市就係少咗呢樣嘢咯，真係冇世藝好撚大鑊噶，就鬥嚟鬥去噶啦，就宮廷噶啦，已經睇嚟睇埋睇去都係睇埋嗰啲咁嘅宮廷嘅劇，屌打撚咩？啊，講完啦，其實呢啲咧都係純粹我自己嘅睇法嚟嘅啫。咁偏離咗今日嘅話題，咁有啲人走咗噶啦，嗱即刻跌咗三十幾人啦， 幾多人啊又？ 364。 哦 ，OK 啊。 三隻二狗选咗啊，系咯，即系嗱，起码嗰三个咧，一定唔会 join 入邝俊宇或者唔会 join 公民党， 系， 即系呢个咪，即系我冇谂过呢啲人嘅问题啊，即系我嗰种直觉我就知道系唔 work 咯，咁所以就一定有个即系中立嘅资源中心。 Samantha Chili 认真问探长会唔会考虑参选？你要嗌我提你老友光复原屯门公园就咪捻玩街头欠账，换来就系一句呢个人经常抹黑我，屌佢我净系同一个佢识嘅婆婆讲过我唔多欣赏佢咋，就叫做成日抹黑咁嘅议员，好在我外家亲戚唔系佢选区咋。T W Chan Yu 嗱，其实咧我哋呢啲阿广，即系当然佢大家都系识嗰个人啦，即系唔好喺度讲咁 detail 啦，因为。人哋都覺得我哋係私怨嘅咋，即係我今日就係講個憂慮，個憂慮嘅原因都講咗啦。即係呢啲留翻我同你講啦，因為亦都唔係適合喺度公開咁樣講佢啦。因為即係我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我真係希望好自為之啦。因為我真係真心覺得好撚憂慮咯，喺嗰兩區。另外一個咧都唔怕，都係一個推咪員嚟啊，唔係推咪就推咪都不如嘅，即係唔識推咪，但係做啲 admin 嘅。咁啊，翻電台嗰份工咧，成撚日咧，即係你翻咗個機構，你又覺得咧，有啲人將個員工牌掛到咁撚高嗰啲咧，嗰啲一定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嗰啲又冇料扮四條嗰啲員工嚟嘅，啊都俾佢選咗入去喎，屌老尾啊，真係，咪就係話咯，即係呢個又係一個唔同玩法嘅世界嚟嘅，即係我唔敢批死佢一定做得唔好，但我見到以前做嗰份工咧，佢唔撚係靠擦鞋俾人炒咗九年啦已經。即系呢啲咪又系通病啦，大家都系嗰啲人嚟嘅。 P.W. 唱以往做区议员吴难，我有个老友做工程师，做唔断转做区议员，斩眼做咗16年，埋咗建制堆，刚选唔到，松算唔算？其实做区无需要担心，因为好多数人都识得去仿效前人嘅模式。再者，亦都有好多政党有心嘅前辈会提点，松算唔算？我反而担心下年立法会选举会内战，你要挨串对手系爽皮，但要成为3000，仲要如果对手唔出席论坛玩唔成，你就俾咗3000又无私咯。你要挨，其实而家最担心区议会啲肥猪肉会点样分配？会吸。Fell back， 探长你几分钟碎泪好感动。Leon Not Yet Let's 受师兄，我想讲下电影。呢半年香港发生咁多事，有咁多故事。作为创作人，正常应该思潮澎湃啊，但偏偏香港电影一池死水。其实点解会咁样呢？ 讲电影啊，一阵又开一个话题啦。咁咧就嗱，我读埋呢度咧，你不如 solo 下，唔系即系自己答复下呢个 Liam 啊，因为对你都几有兴趣嘅呢个行业。咁啊，复翻阿 P W Chan。咁係啦，即係你話難唔難，即係嗱，其實做唔係難嘅，但做得好唔好，同埋最慘呢就係我哋個期望好高喎、即係因為今次成個運動呢，大家都對一個政客嗰個期望呢已經唔係舊年啦，即係我夠膽咁講，已經唔係六月前嗰個期望啦。假若大家對你咁高期望而你塌 Q 嘅話呢，我諗對個士氣真係非常之大影響啦，第一。第二就係、是正如我上几个礼拜都讲，你攞咗佢哋咁多议席，就等于攞佢条命。 喂，佢哋唔揾你算账先至奇啊！即系如果你唔行差踏错嘅话咧，佢入唔到你嘅话咧，你都顺利可以去到立法会选举，都唔成为一个拖累。假若你又有丑闻啊，又甩漏又出错，俾人哋对方捉到你咧，我真系唔敢谂嗰个惨剧去到咩级数啊！咁第三有阿答阿阿 Simpson 嘅，你话唔使担心呢样嘢，因为咧就有好多前辈都愿意去帮手嘅。咁但系如果嗰啲嗰啲本土派或者热狗，你估佢哋会唔会揾人哋帮手？即系我谂你都几了解佢哋系点样谂嘢噶啦。咁所以有一个问题，咁所以咧。好撚多服囉，真係啲服真係多到呢服服聲㗎，真係唔係講笑。咁另外 ,Al Cafelback 就話我講幾分鐘 solo。 點知幾分鐘 我 solo 咗好耐咩，唔知喎。 都十幾分鐘。 係啦，咁同埋分豬肉嗰度呢有一個好敏感嘅話題嚟嘅。因為我哋對區議會經常不滿就係分豬肉。咁假若你去到你度去你手嘅時候，你幫香港慳錢，大家係咪要感激你先？但係有啲人就唔係咁覺得㗎嘛，譬如因為你慳錢而 未必係慳錢嘅，要用得其所。 唔係你慳錢，你好容易會變咗慳錢㗎嘛。咁你令到個服務有啲阻滯。所以呢我有個少少建議呢，就係所有嘢都公開囉。 係啦。 即係就算法定唔使你向佢公開，你都向選民公開嘅時候，咁你咪變咗滴水不漏囉。即係你讓公平俾人踢爆。即系话嗰间哦，原来你细佬开嘅呢间嘢咁样嗱，即系如果你冇呢啲嘢嘅话咧， 公开就得噶啦。 咁你不单止啊，系好啲啊， 系啊， 直头系成为一个典范，将来咧有咁嘅水准，即系咁嘅， 系啦， 有咁嘅水平去议政嗰、那个廉洁嘅水平。 因为公开咗，对对方都系有个压力， 系冇错啦， 负责任， 即系你已 经变 成一个案例啊，即系有人去咁样公开。先至造成一個風氣啊！咁其實我哋呢班咁嘅素人或者民主派入到去，你可以改變到香港，好徹底咁改變香港嘅風氣啊！希望真係大哥大姐，即係希望你哋真係好自為之，同埋希望你哋真係做85% 嘅嘢，去令到大家今時今日嗰啲走出嚟嘅選民選你哋。唔好失望，因为大家都系如履薄冰啊，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发生紧咩事嘅，即系我觉得真系好重要，好重要，重要。即系你识佢哋，你就提下佢啦。我就即系净系识嗰两个，又冇计倾噶啦，都未点算。咁所以即系兄弟爬山啦，真系。 系啊， 即系其实大家都可以发挥到嘅。你唔想系咁，你都可以发挥到嘅，因为你出多句声或者关心多啲咧，我哋都唔会个社会好似今日咁堕落啊！真系。 Liam Not Yet Let's 首师兄，我想讲下电影。 O K 嗱，电影一阵间可以讲下啦。我想讲埋剧添啊。 你要嗌我又唔系佢过区，怕佢有牙牙，做得唔好就屌。讲真，唔系班细路付出血汗同生命，会能有人搭飞机翻来投票咩？ 新 选信美国呢个民主法案虽然通过咗，但执唔执行就另一回事。所以我都系保持观望态度。 啱再睇咯。 近排听到有出到讲句嘢，有 taste 有钱最好，冇 taste 有钱都唔错，冇 taste 冇钱唔紧要，最痛苦系有 taste 而冇钱。 你 要嗌我身为一个市民，绝对有资格表演员。A B D 今次泛民同素人赢嘅最主要原因是对家太黑人憎，真系唔好高兴得太早。香港好多人好冇记性。 系啊，即系其实我都大感忧虑啊，所以唔能够尽兴，所以我冇去兰桂坊饮嘢咯。头先翻嚟做 live 咯。 陈地主，我过区个数人，我唔怕佢未选之前都做咗3年社区工作。 哦，咁啊好啦。喂啊，李老板，不如你讲下电影嘅睇法啊。 电影个睇法，香港呢， 我要屙督尿你啊！ 你屙督尿先。哎呀！我俾个歪你先。 好 ，thank you， 呢个地方请坐。 系。 咪咪见到我走，佢又想借条路走喎。咁啊，你入镜啊，咪咪。咪咪，拎埋酒一杯，你可以入到镜俾大家见到你。费事捉佢啦。嗱，咪咪入镜，大家留意。我想屙尿。 嗱，其实电影咧。因为一路以嚟咧，即系依十几年咧，就好多时候都系谂住拍下白片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搞到咧香港嘅电影就一潭死水。就算咧国内嗰啲人咧，都觉得点解我哋冇旧时咁辉煌咧？ 其实有时同钱咧就冇乜特别关系嘅，问题咧就出喺就系、是、我哋冇咗一个，因为你合拍你就少咗好多创作自由。咁其实而家睇翻大家再关心翻香港咁多嘢咧，咁其实就可以咧。你见到早几年有好多关于香港嘅社会议题嘅一啲电影啊，例如系咪戏咧都 sell 本土啊 ，sell 有诚意。吓、啊，一定要系咁 sell 啦。咁但系不过咧，有啲就质素真系实在太差，就睇唔落。咁但系而家慢慢咧，你见到只要你俾生机少少，就算好似黄秋生做嗰套《龙六人》咁样，佢啊只有好低嘅成本，但系大家好认真去做件事。咁咧，阿秋生都冇收片酬，都翻翻嚟都收成2000万。其实个市场已经创造咗出嚟。其实个就点样我创造咗出嚟，就系、是、你点样去讲认真去拍翻一啲戏，同埋咧，你用一啲我应该点样讲咧，就系、是、你嗰个游戏规则可能要搞一搞佢。譬如好似演员同埋导演嘅薪酬，其实就系投资嘅一部分。啊！製作人員咧，有時揾食咧，又好難叫佢哋投資。咁當然啦，攝影師可以投資埋啲，又更加好。咁到時咪大家好似就去計，用一啲好低嘅成本去營運住一件事。你有冇回報咧？就睇下你自己嗰件事咁對於市場個感覺，同埋你有冇去認真去做好嗰嚿嘢。咁其實咧，就我覺得咧，就有得搏嘅。香港呢，你见呢次啦，啊，出嚟出声嗰啲全部都系，即系有钱嘅人呢，都系讲嚟讲去，啊，嗰个都系好多嘢讲，嗰个阿婆婆啊，五叔清个美心婆婆，咁其实你暗地里有好多有钱嘅人呢，其实佢哋可以投资去搞呢啲，因为旧时佢哋唔敢投资，就算我都系啦，我都除咗搞个嗰、那个电台之外，你基本上娱乐圈嗰啲嘢，我尽量唔掂都唔掂噶啦，因为我都晒成日惊俾嗰啲人搵我笨杀啊嘛，系嘛？咁但系见法，但系咧，其实咧，只要佢哋搵到一啲真系认真做嘢嗰啲人，香港有好多后生仔有心嘅人。唔好话后生啦，就算中五十零岁留下嗰啲都，或者六十岁嗰啲都有好多，后生真系有好多，想搞翻啲好事都有好多。只要大家搭配到啲，香港个电影系翻翻嚟，因为我哋有样好，就系、是、有言论自由啦嘛。你拍嗰啲嘢，你马来西亚又睇得，台湾又睇得，啊越南啊以为。大家因为好得意，我哋肤色差唔多，佢哋又会就亲切啲，佢哋都会睇柬埔寨嗰啲都可能都会睇，有好多市场啊，即系正如好似旧时杜琪峰咁样吓，欧、啊、洲人都好中意睇佢哋啲戏，一样啫嘛，咁就唔系净系功夫片咁简单咯，系嘛啊？大概咧就咁啦。如果你哋有乜嘢再留言，我又再讲啦。我因为我要俾条路。我点都要俾条路阿腾长行嘅， 生路啊！又系零食时间， 头先咪咪有冇行过？ 冇， 冇啊， 冇。 佢喺边度走啊？ 唔知咧，我都冇留意到。 陈地主，我和区个数人，我唔怕佢未选之前都做咗三年社区工作。Fortune 呢样好耐冇见啦，成哥。Susan 咪近排身体好嘛 ？Eat beat eat， 睇翻当时拍套十年俾人批斗到呢。Chan Jackson 十年打擂台，你要挨你讲两个嘅，第二个就真系纯靠香港人受感召。佢平时做节目都系唔多讲政治，又无乜地区政绩，选到真系疑云咯。你要挨香港仲有几多人肯靠香港市场都成问题，个个都成日想北上。Springer Keys 老板，你讲嘢真系好有感情。 唔系我话你听咧，佢哋成日以为北上咧就搞呢、這个搵呢、這个，成日以为北上咧就搵 easy money， 因为确实是这样的。咁但系个大形势咧都变咗啦，上边唔好话香港人啦，佢哋啊，嗰啲又唔拍得，嗰啲又唔拍得，佢哋都砸晒棍噶， 系， 即系因为。 砸炮啊！不砸 砸炮，砸完棍就砸炮啦，或者砸完炮就砸棍啦。 冇错， 系个逻辑生理个， 冇错， 应该系咁砸咗炮就自然就砸棍。 系， 咁所以咧，唔使你上边咩市场，即系好似咁样啫嘛。你唔系下下都要搞白鸡噶嘛，系咪？你都可以开小店噶嘛。香港就系由小店开始，电影重生再嚟过就得噶啦。 喂 ，Cafel Back， 你老板除咗要放弃内地市场，香港电影先有出路呢？古坛名灯，多谢你啦，女老板，应急钱帮助小店。喂，你张探长有咩好嘢食？ 哦，呢、這个就系我最中意食嘅之一，就系鸡皮啊，非常好味啊， 又真系几好食， 好好食咯，泰国嘢嚟噶， 好香， 又好松滑，又冇乜渣， 系。 Liam Note Yet Let's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合拍片，现在又有 Netflix 又有 Google Music、又有更多网上平台，你拍完就放上网给人 download 咯，有几十亿人市场，不一定要靠大陆市场、 你不话法、真的、那些钱不易赚，因为大陆那些即是你什么都靠关系，帮你卖片的靠关系，上院线就靠关系，那些公司可不可以跟、文化局即系容易审批有关系，咩都系关系嚟嘅。咁咪变咗 嗰啲咧，就仲有一啲电影，有好多类嘅喎，赚钱上边有啲就系套戏咧，冇人睇咧，佢投嗰浸都赚一大笔啦，系嘛？ 所以咧，如果你讲嗰啲 Netflix 嗰啲咧，系一个好公平嘅，即系相对公平嘅规则咧。咁变咗咧，有好多人又唔敢 challenge 公平一齐，因为好衰得好样衰啊，冇得赖啊。 系， 即系你票房得就得，你见到有啲咩？有几套嗰啲垃圾嘅僵尸片咧，佢都上 Netflix 噶，真系睇十分钟都顶唔顺啦。咁我真系冇话， 但系数字就话俾佢话到俾佢哋听，佢下次投唔投资佢咯。 系啦，冇错。咁变咗咧就唔使饮茶食饭啦，即系背后可能有些少我唔定都唔定。但系如果你系老板，人哋而家啲高科技有几多人睇过、download 过或者 live stream 过人，全部都知道有晒数据，咁咪？即系中国人最衰做生意咧，就一层食一层啦啲价，咁啊欺上瞒下啦，数冇佢真啦，要你即系又判几判，又整到好大，即系原本嗰啲特技系好鬼 fine 啲。 大陆面好多呢啲戏咯， 呢间特技公司好劲嘅，咁但系哇个演员唔知点解经过关系又唔知点样又要竞争呢个角色嘅时候，又唔系靠 casting 嘅。是靠关系就做呢套，一个景甜嗰啲咁样，唔知点解揾佢做嘅。咁好多钱唔知使咗喺边嘅时候，咁最尾个 benefit 咪去唔到个观众嗰度咯。咁佢哋又要靠呢啲唔公平，靠啲好多台底数同埋咁唔正常嘅运作，先至生存到咪而家呢个圈。咁相听讲啊，相对大陆咧都比香港干净少少，香港仲乸渣系咪咧？ 干净乜嘢啊？ 即系话，即系起码人哋嗰、那个即系票房好大，就某程度咧就令到佢一定要即系面对嗰、那个赚到钱或赚唔到钱个现实，而去 judge 用边个演员。 咁呢个有啲片系咁咯。 因为香港更加任性噶嘛，可以。因为香港嗰，因为你又呃上面嘅，你又靠明星，哇大打攞咁大嘅字，原来出得一场戏嘅，咁上面啲人就买咗条片噶咯，即系以前嘅事啦，呢啲而家可能都唔得噶啦。 而家就因为啲人咧。喺上面开始都唔去戏院睇戏，即系慢慢。 而家又唔去啦咩？ 其实多数都系 曾经 系 时尚嚟 嘅，网上 曾经上戏院睇系时尚嚟嘅。 而家已经唔系啦。 咁 因为唔方便。 咁短命。 除非一啲过时过节，即系出去开 party， 好似我哋旧时读书嗰阵时排队睇戏过年，帮埋女朋友买飞排几日嗰啲。 系。 而家冇咗呢样嘢。 同埋阿 Liam 话合拍片咧，因为香港人赚惯啲 easy money 咧， 系啊， 佢哋翻唔到转头咧，即系好 organic 咁样逐蚊赚翻嚟，佢哋觉得唔 fair 嘅。如果唔系嘅，点解老嘢讲得出话收割呢个字咧？ 嗱，应该咧就嗰班咧就一定系咁谂噶啦， 系 嗰班唔使理佢， 系 咁、啊。但系当嗰班人咧，佢都投唔到喺上边做咧，冇 easy money 咧， 咁佢啲錢都要喐㗎嘛，咁就會喐落嚟。總之好似我哋最出名嘅怪片係咪，雖然而家泰國都可以即係已經佔咗一席位，咁但係其實我哋仲有我哋香港味道嘅特色嘅怪片，即係呢啲就你未就已經搞掂啦。好多戲㗎，香港好多特別嘅戲。 同埋呢，大家可以借鏡返韓國，大家唔好成日以為嗰啲小鮮肉啊，屌一個大隻仔個口唇有撚紅啊，你要乸型咁樣換咗個頭落個大隻佬個身啊，即係你撇除呢啲，大家對韓片或者韓劇嘅印象先。但其實呢啲以外嘅電影呢，即係我以前都誤解咗㗎，我以前以為只係得嗰啲。咁發覺嘅內容真係超豐富，尤其是講政治、講貪污、講國防， 是 即係佢哋啲題材呢个内容是好充满色彩嘅，原因就是佢一个双行嘅国家嚟噶嘛，即系以前卢泰愚总统之前，北韩即系打完韩战之后嗰段日子就是黑暗期嚟嘅，因为佢哋几咁喇喳嘅政治嘅嘢咧，佢哋都面对过，而佢哋啲平民咧，即系好似我哋香港鸡精班啦，我哋几个月就食咗一万粒催泪弹啦，即系我谂韩国佬都吓到哗哗声嘅，香港仲要咁细。人家一个光州都有呢个香港咁大。咁于是乎即係今日嘅韩国嗰啲电影呢，即係你 back 返转头啲人嘅年纪，当时係中学大学生嘅时候，而家未做咗监制囉。做咗老板或者做咗电影囉。佢嗰啲人喺每套戏都有呢个色彩㗎喎。 你好似宋康昊咁样，佢嗰个时未大学生定嘅又大嗰班。 咁同埋而家，同埋人哋而家商業嗰啲CEO 啦、高層咧，全部都係嗰啲人嚟嘅。即係我真係唔該你香港嗰啲撲街嗰啲藍絲，你唔撚住鄉下佬咁樣啦。又話啊，唔知話收到風聲嘅話，唔會請嗰啲示威嗰啲呢一代 skip 咗佢。屌你真係戇鳩啊！真 係，喂 呢幾個月啊，令到我覺得香港係有得救嘅原因，就係話。你真係 trigger 咗好多天才出嚟㗎嘛。 係。 即係你唔好讲一讲就讲到咁尽天才。即係能够有一个。 起码佢哋喺个佢哋个脑啊 ,turbo 式几何式咁样思考。 即係佢哋思考啦，学嘢啦，机动性啦，同埋逻辑性啦。佢哋係已经超越咗我哋嗰一代嗰一代人成代人啦。即係我哋一代有第啲才能，当然即係唔係我哋嗰代人反应快啦，好精啦。同埋好識解決問題啦，咁但係而家呢一代呢，佢哋能夠密集蜂巢式咁樣解決一件事，係我哋話話聲嘅，我哋作為老嘢，咁所以呢，將來你要香港繼續能夠發展，甚至乎有好嘅成績同國際去競爭嘅時候，你寧願請個大陸仔咩都 say yes 嘅，咩都陽奉陰違嘅，你寧願請一個咁嘅人信得過啊，多啲啊，做你嘅高層啊，亦或情願揾一個有能夠獨立思考、獨立去解決問題，甚至乎識得喺網上識得用一個 network 去解決問題，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嘅資源中心嗰個概念，即係呢一代人係咁樣去解決佢嘅問題嘅。將來喺商業社會或者喺一啲大是大非或者一啲關乎國家嘅問題，唔好國家香港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冇啲咁嘅能力去處理呢啲問題，你諗下。即系呢个咪就系我对佢哋嘅信心。即系如果你呢一代嗰啲老嘢话 skip 咗呢一代唔俾嘢去做，喂一来你讲咩你得噶？喂咩叫本土经济啊？由本土经济开始，而用大家嘅谂法慢慢重夺翻佢哋自己嗰个地位，即系我觉得一啲都唔难嘅嚟紧。即系只不过而家今时今日仲要靠老豆老母，即系焗住你个政府全部都系嗰啲衰人。佢先焗住要同你抗争嘅啫，咁我觉得呢个就系个机会，同埋点样发挥到佢哋嘅潜能嘅一个问题。你唔好话佢哋啊，我哋呢一代好多人都发挥唔到噶。开头读完书好似咩都有得做嘅时候，咪发挥到咯。有啲人去卖电话，都自己有间铺头搵到食嘅。而家做咩啊？而家咪走去维修大厦外墙咯。佢原本系卖电话卖得几好噶，因为啲租贵到。咁样嘅时候佢觉得我打工用好个交租啊，先达啲租几贵知唔知，即係呢啲变咗蓝丝㗎喎，我举个例呢个同学啊。即係而家系啲后生仔见到我哋 以前同樣的問題，因為我有能力做呢樣嘢，而我冇得做，原因就第啲外圍嘅原因，令到我唔能夠發揮到我天才嘅。而家咪自己重奪咯，因為我哋去到一個完全冇彎轉嘅時候，咪靠自己咪重奪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將來香港嘅電影咧，點解講韓國電影咧？因為韓國電影個內容咧，佢經歷過嘅傷痕咧，充滿色彩嘅關係咧，所以佢哋嘅編劇咧係真係有翻咁上下嘅。咁香港，我覺得曾經香港個歷史同埋香港嗰、那個合成咧都好複雜嘅關係咧，就令到香港華洋雜處貧富都一齊可以生活嘅時候，咁有好多衝突咯。衝突嘅時候，咪用一個手法去變成 drama 咯。咁所以香港啲劇咧獨一無二嘅，全世界嘅文化都唔同啦。但係香港更加由好多唔同文化組合成一個文化嘅時候，咁所以八十年代唔理 quality 啦，我啲橋夠膽死就得啦。 系 咁，但系成个世界市场 百花齐放， 有好多人哗哗声咁啊！睇你咁都得嘅音乐僵尸， 你唔可以即系好似旧系音乐僵尸啊， 咁都 夠膽僵尸片啊， 同埋咩霸王花、 罗网啊、罗网师傅嗰啲功夫片啊， 系啊， 都好犀利。 即系咁样嘅时候，咁即系香港嘅价值喺呢度啊。咁当然，当啲人上岸发财唔立品，样样都重复。哇，边条桥得嘅，不停咁重复。咁呢啲咪其实自毁长城咯，将自己原本有嘅优势渐渐变成一个劣势咯。咁啊兼夹成日揸住一啲好嘅嘢，又唔识去进步，例如吊威亚，全世界都睇你头噶啦。哇，边度有人会吊威亚吊到咁嘅？以前冇噶嘛。喂，但系人哋冇你吊得咁叻，但系人哋有 C G 去补偿啊嘛。 C G 同埋有啲你见到喺舞台嗰度咧。佢有啲吊威亚，佢由香港嗰度发展，但系学你话斋咧，就系嗰个进步啦。佢哋点样喺个台上边正式唔系拍戏，咁都系成六七个人吊威亚飞嚟飞去穿插。 即系香港只可以， 即系你 见 到佢哋嗰个去谂点样可以做得好过佢哋，安全过我哋。 问题系佢启发咗佢哋啊。 系啦， 即系但系香港人自己不单止抱残。你仲系揾啲友嚟游客嘅蛙呀？人哋喺后期已经做咗啊！ 系啦，仲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咧？ 你知唔知人哋Matrix 第二集定第三集？啊唔系 Matrix 之后有套戏咧 ，The Blair 系咪定第二集？我睇嗰啲 Making of 咧，人哋 program 咗点样吊蛙呀？ 系咯， 人都唔使嘅， 系啊， 即系好似啲货柜码头咁咧，有个人上面 冇佢哋嗰啲舞台演出。就系、是、咁用， 系啊，即系人哋已经系升华咗另外一个阶段啦。但系香港仲系用 其 实 你再 方法 如果有人去机会去 L A 睇下嗰啲大型嘅舞台演出，佢哋嗰啲机动，你唔好话嗱水母间你睇过已经好犀利啦。即系其实就系咁用啫嘛。佢哋有嗰啲飞嚟飞去嗰啲好癫噶飞动。 人哋印尼拍武打片，人哋以前细个都系睇香港片噶。 啊， 人哋先进到咧，即系嗰种打斗已经系。佢哋已经唔想飞嚟飞去啦，人哋已经好想好实质咁样，即系我成日可以吹奏啊，程小东，佢个人物人佢嘅人缘好差嘅，所以冇咩好多大机会。咁我因为我吹奏嘅原因就系我真系亲眼见过佢点样拍戏，佢个 sense 真系好过晒徐克，好过晒袁和平，好过晒。原因就系咧，佢 base on 力学啫嘛。 系。 你就算你脚有咁大力跳上去，你落嚟嗰下你都有个重量， 系 你都要，你唔可以飘飘下噶，大佬。 系 咁即系我觉得佢啊 ，base on 一个即系你睇落叫逼真，佢个 term 咧就系叫吊蛙也唔想有蛙也味， 系 即系佢粗人嚟嘅咁讲。但我就觉得 即系唔系就咁嗰啲蛙，你嗰种叫咩蛙也味咧？我解释俾啲 即 系 假 听，就系嗰只蛙也味就系飞上去，飞翻落嚟。就咁样折上折， 但系佢飞上去跌落嚟噶嘛？ 系啦， 阿程小东嗰啲 系啦。 咁于是乎咧，即系拍啲戏好唔好睇，另外一回事，唔好讲。但我见到个态度咧，佢就系好注重呢一点嘅，所以拍啲戏出嚟实正啲嘅。咁但系边个观众即系成日都想睇啲人飘下飘下，冇地心吸力，你话喺月球打交咪得咯？ 系。 咁啊，袁和平咧，佢连个重心佢都错晒嘅。即系嗱，譬如有一场戏就系讲喺个客栈度。啜啜啜啜啜咁飞上去，咁人呢如果你用力去转身，咁你所有个重心一定喺只骨度，喺只个天灵盖，落只骨，你咁样转上去噶嘛？但佢竟然咧个蛙也摔咧， 就喺后面嘅，咁佢咪变咗咁样转咯， 系 即系咁样转啊， 系， 哇， 咪自转咯， 咁都有人话正嘅嗰度咩卧虎藏龙， 啊， 即系我仲识一个觉得自己系武打好资深嘅一个网台人啦，哇正啊，我话哇点搞错啊，吊啊吊咁你都收货嘅，即系总之可能嗰套又觉得好睇，觉得好正啦咁样，我觉得如果俾我做监制，完全唔收货，袁和平嗰种嘅吊啊也。咁於是乎唔緊要啦，即係可能我挑剔啦。咁但係全世界唔係淨係我挑剔嘅，其實好多觀眾睇得你真係太流得滯咧，都會退氣嘅。咁跌嗰班印尼嗰班舞師，點解我會專登講佢咧？因為佢真係拍得到一個好 make sense 嘅，又好觀能刺激嘅一啲武打片出嚟。原因就係佢唔過分咁樣吊啊也，同埋吊啊也都係 根據力學， 根據力學 make sense 好多嘅，咁好睇好多噶嘛。咁於是乎人哋咪俾阿 John Wick 嗰啲賞識咯。咁嗰啲人咪入去曬荷里活咯，嗰班。 哦，嗰班去曬荷里活。 係啊，去曬荷里活啦。John Wick 咪全部都係啲人咯，連俾人打啲奸角都全部都係嗰班人。 睇翻。 咁譬如你講翻，我香港曾經都係咁，因為香港嗰陣時係之前人哋冇，咁你咪做咗第一個咯，都係威嘅，我覺得。咁但係 你都係去咗荷里活， 但係你唔進步啊嘛，你咪俾啲印尼仔舐曬咯。 好 叻喎佢哋。係啊，直至到我睇呢個馮德倫嗰套五行戰士啊，佢又係揾翻嗰啲人嘅。但係我覺得馮德倫，我從一個觀眾啊。佢太抱殘翻香港戲嗰種 style 咧，仲係變翻好似嗰啲舊嘅竹星仔走去拍功夫片嗰啲咁嘅 style 嘅，即係當然佢唔係一個天才啦，我覺得，即係拍佢嘅要求成日都係要個 feel 多過要啲技術，咁佢都係揾翻一班印尼仔啊，有幾場有幾個角色，但係都拍唔到人哋印尼嗰班舞師嗰種味，咁你咪去唔到 John Wick 嗰啲大茶飯咯。咁點解 John Wick 要揾嗰班又唔揾翻八爺咧？原因就係、是，喂，人哋真係好俾面你，話拜曬你，真係好尊重。喂，但係你真係唔得啦嘛，已經。咁所以香港人就係咁樣輸咗咯。同埋或者未必佢唔揾㗎，可能嗰班人翻曬大陸揾快錢咯。咁所以你咪自己走去賭自己米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同大陸咧正正經經咁樣。你有你爱我，你系大陆人，我系香港人嘅时候，我觉得香港嘅电影先有出路咯。原因就系可以拍翻你想拍乜就拍乜，尊重翻自己嗰个文化，去输出翻你自己有嘅好嘢。咁你而家见到韩国人嗰啲拍啲戏咧，譬如炸鸡特警咁样， 系 佢都高度咁 trivia 翻香港戏噶， 系噶， 嗰班人真系服你啊嘛。 佢哋嗰阵时候嗰啲导演就系睇好多港产片， 系。 佢真係好似《塔浪天路》咁，《塔浪天路》都有佢嘅出標方法。啊，嗰套咩炸雞特警咧，都係有佢哋韓國人出標，我哋香港人嘅方法，我都好好笑噶都。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一係就自爆，一係就大陸人嬲曬香港，排斥香港人。而家已經聽到呢啲消息噶啦。 喂，而家係噶啦， 我識一啲半紅不黑嘅演員咧， 係嘛， 上到去俾人玩到謝。即系可能诶，套戏 budget 嗰阵时系有一批咁嘅香港嘅唔系好红嘅演员上去做，但系因为个社会气氛咧，会直接影响到个创作嘅。咁竟然咧试过翻去拍戏，通告八点钟，等到收工一个 shot 都冇就叫佢走，钱照俾， 就玩你， 摆明系玩嘢。 嗯， 即系你香港人系喺上面系过街老鼠嚟嘅，基本上咩原因咧？系咪香港人特别黑人憎咧？喺佢哋心目中或者眼中系黑人憎噶。屌你又唔爱国， 唔系，所以就系话咧，你就算做埋护旗手，佢系咪用你咧？唔用你咧，其实都系睇个市场。 嗯， 即系佢咧，好佢即系一样嘅嘛。佢哋好衰嘅就系、是，咁实有一班人噶，佢哋搞嗰啲民粹嗰啲嘢啊，因为你抹黑香港咁都几个月，佢哋以为就真系。嗯，即系佢哋未玩埋呢啲嘢，咁咪戇鳩鳩。 系，仲有咧，即系我觉得嗱，立法会或者区议会，我哋用翻自己力量咧，可以改变到佢个成个文化啦。可以话一定会改变，因为人都唔同，文化一定改变。咁会唔会即系大家？ 我有个朋友都有听。 哦，系咩？ 系佢话香港电影咧仲有嘅，梗系仲有啦。就问题点样做翻出嚟？ 嗯， 其实唔系咁复杂嘅。 唔系，我想讲会唔会咧？大家用一个观众嘅力量咧，会唔会 又另一個改革咧，即係令到香港戲、香港人睇翻、香港人出翻錢。其實你唔嬲成日聽黃百鳴嗰代啲人講咧，成日喺度鳩噏又話香港又廣東話嘅市場細啊，細你老尾咩？廣東話嘅市場大過韓國同日本。 係啊， 屌你成日攞呢度做藉口，你戇鳩㗎。 你計下日本統計佢哋嘅人數同講廣東話嘅人數 啊。咪係咯，即係所以呢啲唔好再講笑啦。 同埋當你個戲 OK 嘅話， 係。 你乜嘢语言佢都睇。 其实我想系啊，我想讲一样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大家唔好咧，你睇剧睇 Netflix 睇 Prime Video 嗰几蚊都悭咯。我觉得呢样最基本嘅，即系你去支持香港电影唔系夹把口嘅。即系我都嗱，即系有个讲法我都认同嘅。你要支持黄百鸣同埋成龙咧，我觉得你唔系睇佢嘅老番，佢唔支持佢啊，你系直头米捻睇去支持佢啊。佢唔支持佢，你调翻转， 等佢支持唔住。 系啦，你调翻转，你要支持嗰啲你真系会即系、就是、拍翻香港戏，正正经经做一个香港剧本嘅香港嘅班底，你真系俾钱睇戏啊！你唔睇唔紧要啊，你唔好睇老番啊嘛，大佬，即系不知所谓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大陸嗰啲老番咧，仲要自己整個字幕懶叻咁樣咧，即係仲要個字幕嘅 credit 仲大過導演嘅 credit， 你有冇留意啊？亦字幕嘅 credit 大過導演，即係啲咁嘅即係雪筆啦，同呢啲文化咁，所以我覺得電影咧，我都好希望咧會有個重大嘅改革咯。因为香港人拍翻香港嘅題材啦，即係嗰啲我都知有一兩個 同埋幾大嘅大學嘅電影學院系啊，或者戏剧系啊，都要重新去再去调整，因为佢哋都好长时间咧，冇去唔系系冇去认真去讲翻嗰个戏剧系乜嘢，同埋点样嚟，而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教一啲操作上嘅嘢，咁所因为操作上嘅嘢有技术嘅进步系啱嘅，但系其实文化上戏剧点样去拍人呢？点样去拍两个人发生一件事咧？佢哋成日咧就冇拍翻一件事出嚟，冇象征，就好一厢情愿。咁系唔系嘅？戏剧咧好简单，尤其是写实戏，就系、是、用镜头去记录一啲发生紧嘅事。只不过前边做戏或者导演安排演员做戏，佢哋成日叫佢哋作状啊。其实不是作状去做啲嘢去交代个剧情，其实是要令到啲演员喺个现场嗰度好似发生紧一啲事，镜头记录佢啫。呢啲嘢好老话，但系咧已经失传咗好耐啦。 唔系，我觉得最主要咧就系、是、个明星嗰个制度， 系 佢哋唔记得咗演员同明星嘅分别啦，已经 收钱噶嘛，即系因为顾住要佢红就得就收钱。但系嗰个明星唔识做戏都要学，即 系 我觉得冇坏嘅。你红揾你拍戏，大家揾钱，但系你都要学咯。 我睇翻留言先。 Leonard Yates 其实讲白啲，香港嘅电影人系想赚呢支 money， 求其拍一套就有钱收。Samantha Chili 鸡皮咩牌子？ 系噶啦，不过而家都冇呢啲 探长。其实我意思系建议今届十八区联署试下搞，主要系经验者帮啲新手议员，亦试下联署政府拨款，因为系民生事、社会事，亦让市民对议员加深认识。真系唔想呢次咁好嘅大胜机会逆转。Sorry， 令你少少误会咗。Boy Cuffell Back 大陆杀手判上判 ，B D。L， 你话你唔系任性乱，火鸡都摆喺动物园。Leo Nye message attractive， 陈地主叫政府俾钱，佢拎二百亿俾黑警买装备都唔拎嚟搞好啲民生，就知好多水分啦。E B E， 香港近年鬼片都拍少咗好多。Boy Cuffell Back 生化寿司症啊，我依家仲翻睇紧。虽然陈小春系扑街，佛除灭亡网上咁多嘢睇，而家好难再做到个世叫人一定要买票入场。好似笑片咁多 YouTuber， 目前点拍一套个半钟要人脑袋放空入去笑嘅电影？你要挨做生意嘅人会谂紧，明明有大陆市场，点解唔就一就鬼片最狠改一改成精神分裂或最强嘅那么一梦？ 而家都唔得啦， 就可以食埋大陆水。 我得意嘅， 点会同钱过唔去？ 嗱，佢哋咧，佢哋拍怪片咧，我佢哋都拍得技术都 OK 嘅。不过我有一次咧去戏院睇，我睇下感受下啲观众气氛点睇怪片。佢哋前边嗰段一路都系当怪片咁睇， 到后面呢就讲返佢发梦或者係精神分裂嘅时候呢，全场啲人佢哋好懂得去调节，全场啲人就拿手机喺度讲药，睇完戏之后去边度，即係佢哋当完咗㗎啦，嗰套戏佢连嗰啲睇都唔睇。 咁啊，系啦，咁因为鬼片拍少咗，原因就系咧，你冇乜嘢吓到人啊！屌，啲人几恐怖都见过，屌你周即系打到成面血啊，仲要踩住个头呢啲咧，即系呢啲即 系 同鬼片有冇得比嘅，大佬。 你同埋你见到啲黑警系咁对住啲空气打，咁其实都系鬼片嚟嘅。 嗯，最紧要系最紧要系你自己幻想嗰、那个剧情咯，嗰个就心不可。 系啊， 点解咧？ 哇哇啊啊！开发商行路，开发商行人路，开发商行人路。哦， 佢同边个讲紧咧？究竟 系啊，就是、依度已经拍一套戏啦。我话你听，总之 啊，头先呢位啊 ，Fat Tony 啊 Wong 咧，我觉得你唔好净系讲你自己啦。即系网上都系睇同睇一套好认真拍摄嘅电影系两回事嚟嘅，即系拍到笑片，你话好多 YouTuber， 咁 YouTuber 同埋笑片基本上两回事嚟，系各不可以取替嘅。问题就系你睇得个钱好大咧，你觉得咩都唔使俾钱嘅，听网台唔使俾钱，睇唔使俾钱，睇电视唔使俾钱，即系只不过呢个系你个习惯同埋你嘅价值观啫。即系如果你系咪先？即系其实样嘢都系个别一啲唔同嘅享受同埋一啲。你支唔支持系另外一回事啊，但系问题 即系确实大家都知噶，网上梗系好多嘢睇咯。 但系佢唔能够取替到一套戏院睇嘅片噶嘛，即系戏院同屋企，或者你可能冇经验喺戏院嘅大荧幕度上 YouTube 啦，可能有啲富豪就得嘅，咁啊完全系唔同嘅一回事嚟嘅。咁即系可能你觉得根本如果有呢啲咧。我就唔值得入戏院睇啦，咁样咁呢啲系纯粹你嘅选择啦。我相信都好多人都识得 enjoy 嘥钱嚟睇一套戏，如果唔系唔会有人再开戏院嘅。 同埋咧，就因为真系唔同，你喺屋企睇啊，喺网上睇，你一个人睇最多两三个人睇，咁原来发现咧，你当大家一齐几百人一齐去睇一个戏。 系有个有个化学作用噶嘛， 一齐喊一齐， 即系睇波点解你唔喺屋企睇啊？要现场去啊， 现场 要去国歌啊， 因为 你屋企都去到国歌， 因为你穷，咁你就喺屋企睇咯。有即系有啲钱就冇就可以啊去现场睇。咁暂时你都唔使咁啊嘛。 诶，仲有我想讲一样咧，就系、是、就算你屋企睇啊，我 Netflix 都屋企睇噶，但有啲人 Netflix 嗰啲佢点都揾到一啲老翻嚟睇。Netflix 都系收你几蚊一个月啫，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啊，即系你可能嗰几蚊，你俾贴士俾咗噶啦，譬如可能我讲紧 Prime 特价$2.99咁样，你俾贴士都俾咗噶啦，咁但系你都宁愿老翻嘅，即系呢种系一种病态嚟嘅，一种贪小便宜嘅病态嚟嘅。贪小便宜有咩唔啱咧？即系我唔系用道德个角度去批判啊，即系贪小便宜，你令到自己多啲钱喺袋啱嘅，即系呢个人之常情嚟嘅。但问题有啲人系贪小便宜贪到咧，为咗小便宜而牺牲咗好多你应该得到嘅享受或者一啲见识啊。咁呢个时候已经系一个即系你对自己唔住嘅一个行径嚟噶啦。举个例，你睇一套戏睇 Netflix， 佢搵人译字幕嘅唔会唔使钱啦，系咪逐套计嘅？咁嗰啲人咪拎出个专业嚟咯，因为嗰啲人佢自己。有啲譬如有啲英文嘅 slang， 我根本就同一个字，我哋 佢要揾一个类比㗎。 佢要揾好多 reference， 嚟再加埋到佢嘅劇情而走去译个字幕出嚟。人哋係有专业成分喺里面嘅。你要但係你走去睇大学啲老番，你都未知道佢讲乜，你就知道嗰个译字幕嗰人叫咩名字。而佢译字幕就是 Google 夹硬译嘅啫。咁成套戏。 你都唔知佢讲乜， 咪系咯个水平 唔好你就打， 系你个英文水平唔得嘅话，你就俾佢 fix 咗啦。嗱咁就好随便嘅，屌唔好睇嘅呢套戏，屌嘥时间，根本你唔知道佢讲乜啊嘛，大佬。你见到有好多电影影评嗰啲，咪成世都系走去挞啲唔使钱嗰啲嚟睇，又唔专业啲字幕，自己英文又唔系叻，咁又鸠讲喺度好武断咁样，又话呢套戏唔得，嗰度唔得。你话套戏唔得，但系你有冇消化过人哋想讲乜咧？又冇嘅。 即係純粹一個娛樂嘅角度，雖然佢嘅角度一啲 layman 嘅角度，但係長期係咁糖水滾糖魚，你已經水平低，又聽埋啲水平低嘅影評，又講埋啲水平低嘅內容，咁你咪冇人睇戲咯。長期咁係咁嘅時候，咪覺得嗰啲嘢唔值得睇咯，因為你睇唔明啊嘛，睇唔明就話唔好睇啦，又或者你拍唔出我嘅心意，你覺得嗰度又唔好睇啦。即係呢個係我近年好常見嘅一種態度啊。咁所以你講嗰啲電影唔能夠翻身，唔係單方面嘅，即係唔係淨係啲人話翻去拍片，合拍片都係好嘢噶，我相信。即係你只不過好憎大陸咁解啫嘛。我相信唔係套套都衰咯，雖然我冇乜睇。咁嘅時候，原因就係究竟觀眾有冇責任呢？我覺得係絕對有咯，起碼都有三成嘅就責任喺觀眾嗰度咯。因為你睇嘢嘅態度已經出咗問題啦嘛。 你要挨做生意嘅人会谂紧，明明有 系、哦、啊，冇错，你讲得完全啱啦。 喂 ，Cafel Bat， 佢哋用砖头摆老将已经令人震惊。BDL 仲有若有内鬼都可以夹起上平台亮相现形，俾市民知道捉鬼，就算反对派出镜都唔怕。谢谢。 无端讲呢样嘢，我真系唔知你讲乜。听我次先。 仲有若有内鬼都可以夹起上平台亮相现形，俾市民知道。 咩意思咧？就算有内鬼， 即系佢哋觉得已经好无耻啊嘛？ 唔知道，就算反对派出镜都唔怕，真系唔知你讲乜，对唔住啊！ 哦， 捞唔到。 陈地主就睇啲文宣图，靓过好多电影海报。 梗系啦， 嗱呢样嘢我都研究过。 系啊， 你谂下一个商业嘅一张海报咧，佢系唔会俾你留咁多白位嘅。譬如举个例。讲最近嗰、那个巴士总站嗰扎插图， 收茂平， 收茂平，人哋分开 theme 嘅，一组组嘅啲图，边有一个客咧，即系出钱出成辣嘅广告，而专登为几张同一个 theme 嘅 concept 嘅图，譬如黄色底嗰个少女，佢有几张，人哋系有美术嘅根底，人哋系美术嘅 judgement， 人哋有好多空位嘅。即係有講構圖啊嘛，咪、但你俾香港商業嘅海報，哇，執到冚嘅，屌你懟個碟落都玩到碟仙嘅，啲字多 真 係 係碟仙圖嚟 嘅。即係你呢、這個咪扼殺咗人哋設計嗰個美學感咯。即係呢、這個，所以你咁講咧，我覺得就一定嘅喎。即係嗰啲冇商業壓力底下嘅文宣嘅海報，一定靚過嗰啲嘅喎。其實就算商業社會裏面。都有好多人才嘅，但系点解我哋咁愤怒呢？原因就系冇呢个机会俾佢发挥啊嘛。点你做嘢嗰条友完全唔识美术嘅，点你嗰条友即系点上点，即系你个老细，甚至乎得把口讲完之后又叫人做，即系唔系 practical 佢都完全唔 care 嘅。总之你听我点就做啦。就系正正我头先讲咧，当一个社会全部都 yes man 去点一啲天才嘅，嗰、那个天才都变咗废柴嘅，将会。原因就是长期都是咁，下次咪估你要啲乜咯，咁估你啲乜咪求捻条勾画咯，咁出到嚟，哇！你又唔想俾人炒，勾画得嚟仲赞你个老细，哇！你天才，你点我咁样画，哇！好嘢啊咁样，点解你长期系咁 ，design 又系咁，电影都系咁啫嘛。 就算喺政府入边嗰度，其实有好多高手嘅， 系啊。 不过咧，上边嗰啲人咧，要佢做咁做咁咧，就结果你要嗰啲人咪俾你咯。 咁所以我成日讲话 indie music。玩得好唔好，你有可以你判断，但系佢背后嘅精神咪就系咁解咯。即系你俾嗰啲人发挥到自己嘅天才，出到嚟嗰啲嘢假以时日喺你后面有，咁佢咪变咗。即系当个社会有自由，多啲自由，你唔好为咗你做一份工，不停咁样消费嗰啲工人嗰对手，而抹杀咗人哋个脑嘅时候，咁啲嘢就自然靓噶啦。其实呢个应该一个实验嚟。 系啊。 你要呃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哋五年前企。 写一写。 你要呃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哋五年前企山东街头几行好似好叻，但今时今日求其一个和李飞细路都换过晒。 冇错。 如果大家仲用五年前嗰套，今时今日已经收得皮啦。人系会进化噶。嗱，我讲电影咋，永日将先少雨，大家晚安。 好啦， 早 啦。 打好多系啱 嘅， 你要挨我， 我哋都差唔多啦。 发觉企竹树飘飘下果嘢，证明佢根本唔理力学。 系啊，冇错。 当然佢选用资源请翻抗争受害者亦系重点，但公开讲又怕啲政府狗官挑剔。你老板系咪咁情迹？陈地主天日要抽血，睇到你咁食嘢，发好想食嘢。连志浩， 啊咁咪闻下咯，或者睇完当食咗啦。系啊，大家讲啲嘢都好。 因为啲创意，我呢排你少听收音机啊，我 前列腺。 唔系前列腺 个广告， 滴滴滴嗰、那个嗰、那个叫笑。 医生，你讲完啦，不过都仲未滴完、啊。但系搭车听到都几好笑。 最近政府又出一啲嗰啲广告咧， 系 即系叫人、那个广告系点样咧？佢话阿妈，我要出一出去路口嗰度，好似有好多人。跟住佢话阿妈就话你小心啲啊！而家出边啲人咧，又拆烂啲红绿灯啊！整到啲道路又堵路啊！你咁样你唔好出去，咁好危险。跟住个仔就话：哦，咁样咧，我不如打电话同叫我同学翻翻屋企安全啲啦。即系我屌你老味咩？你仲出呢啲咁嘅广告，细路又唔会听。 即系而家都仲系出紧带定指南针，同埋咪屋企人借个手提电话。都出咗好多年，即政府就系咁啊！呢样就系咧做少错少，总之所有 keyword 啱晒咧就出街得街，完全咧即系唔注重创作啊！即系最紧大镬，我觉得香港真系。所以咧，今次啲后生就系表态，即系我唔使你讲，我自发都能够做到好多。你都话好嘅嘢咧，但系好得意嘅香港人，即系我就见客咧，尤其是攞啲朋友支持我，想搵翻我做嘢嗰啲咧，咁啊点解搵我咧？即系唔系因为我靓仔啦，当然，即系觉得啊，你要 show real 嗰啲嘢，同埋你俾我睇嗰啲 demo 几好。咁但系到佢自己出钱做嘅时候咧，佢完全唔系 buy 你嗰啲嘢，都系借对手俾佢嘅啫。即系呢样嘢真系令到你好冇瘾嘅，真系。 因为佢哋以为佢哋谂嘅嘢系天下无敌， 佢会觉得咧。如果你叻得过我，就唔系我俾钱你啦，即系咩都系揾呢样嚟衡量嘅。 唉， 阿 Springer 就话 ，Springer Keys 讲广东话嘅人都过亿人， 梗系啦。 蔡英文内地翻版字幕是为了逃避版权，从另一角度想说，跟加字幕为学习交流，面对法律责任不大。H T Y 全面实比鬼片更黑人 ，Liam Not Yet Let 有冇睇？ 嗱呢位咩叶英文？即系我觉得我真系完全唔认同你，蔡英文啊呢位。佢话我，你听下先。 蔡英文内地翻版字幕是为了逃避版权。 就听咯。 从另一角度想说，跟加字幕为学习交流，面对法律责任不大。 你知唔知自己讲乜噶？究竟我再读多次俾大家分析下，都系你知唔知自己讲乜噶？ 蔡英文内地翻版字幕是为了逃避版权，从另一角度想说，跟加字幕为学习交流，面对法律责任不大。 即系我强奸咧，我即系为咗唔会引致自己有呢个前列腺炎啫。因为得闲出下嘢咁样，即系就唔系因为我咸湿或者因为想犯法嘅，即系咁解啫嘛。你讲紧嗰样嘢，即系你讲得出嗰个嘢，真系我唔捻知系咩逻辑嚟嘅，真系笑捻死人啊！真系。 H P Y 全面实比鬼片更吓人。 冇错。 Not Yet Let 有冇睇到早叶？其实都系冇鬼出现，但就拍得好恐怖，都系一个成功嘅例子。 系啊。 瞓了 ，baby。 啊，早唞。 Springer Keys 果啲大陆佬翻翻译外语片，所谓 credit 会出一班翻译人嘅名，系证明自己有份做翻译校队，但无钱，但佢哋会用套戏去做自己 profile 接商业翻译。Springer Keys 大陆好多佬翻字幕早都招人，英日韩外语都会有。你要挨题外话有钱人大银幕裸聊，或睇最近期兴嘅主观角度 A V， 应该几震撼，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 你话咩 A V 啊？即系我觉得咁多理由去合理嗰啲人翻版咧，其实某程度都系反射条件反射，即系其实你都系几支持嗰啲人嘅。咁有啲人咧就自己都睇，但系咧都系反对嘅，因为穷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就相对坦白啲， 系 即系唔想嘥钱，因为或者冇钱， 系冇钱冇办法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你何苦唔坦白啲咧？ 即系点解合理化嗰啲老翻咧 ？Springer Keys 大陆好多老翻字幕早都招人，英日韩外语都会有。廖埃提外话有钱人大银幕攞料，或睇最近期兴嘅主观角度 A V。 哦，大银幕攞料。 哦，主观角度 A V。 明啊， 韦信旺好担心戏院会式微冇晒戏院，之前啲戏院成日话做唔住，不过呢两年香港突然开咗几间新戏院 ，Gloria Chan 点解唔追究陈 X 春？佢可以 屌陈小春咪陈小春咯，你讲啲系 fair comment 就得噶啦，喂，真系唔该你哋唔好成日自我审查啦， 同埋都卖晒报纸啦， 咪咯， 好担心戏院会式。 嗱，呢个咧就好得意嘅，你戏院式唔式微？即系呢啲真系一轮轮，佢可能真系一轮冇咗嘅，因为大家都拿住个手机都好大。 唔系，其实 近近地睇， 最主要系租金嘅啫。 系啦， 讲嚟讲去，因为戏院唔讲唔输得噶，咁鬼大。 系啊， 即系啲租好贵啊嘛。 即系我成日觉得，譬如而家有区议会，有啲新想法，有啲年轻活动，都唔好话年轻啦，其实咩年纪都啱，大家都有个手机，其实咧就一齐咧坐埋喺个位球场嗰度，今晚。就坐球场，我睇英雄本色咁样，大家一齐睇同步嘅，大家听耳机睇。咁但系嗰个感受又唔同啦。 嗯， 大家听到大家嘅笑声点样紧张，即系好似旧时啲人揸架车嗰啲怪佬咧，揸嗰啲汽车电影院咁样。 咁啊，做唔到啊， 系嘛？ 你就想睇个立场 live 咧，都系前后啊。 啊， 即系你系个技术嘅问题。 哦、啊。 即系唔可以 absolute 好升嘅， 即系都唔系好升， 唔得嗰啲 punchline 争少少，嗱 analog 就得啦 ，analog 就得，啊系喎， 系啊，你而家经 server 一定系 buffering， 即系技术嘅问题， 嗯，咁就冇办法， 嗯， 所以可能得喎，系嘛之后， 你睇下仲唔用 buffering 啦，佢快到唔使 buffer 咪得咯， 系咯， 即系净系发射接收咁简单就得啦，嗯。呢、這个唉读埋啦。 Gloria Chan 点解唔追究陈 X 春？佢可以影选票都冇事，下次班男仔可以影票先有福袋收，咁我哋就大件事。 喂，其实你唔使问噶、哦， 咁呢啲 佢唔执法，咁你真 系唔执法，即系好似之最早嘅时候引起两地矛盾，就系周街屙屎屙尿，咁佢哋唔执法，咁咪引起咗个矛盾咯。 嗯 Chesnable 老番字幕唔系只得字幕组，原装字幕都有记。Caris Y 熊猫探长，你闹我都系咁话。星高、李、黄、果某几个导演拍嘅戏，睇老番都系咁话，宁愿唔睇，都唔愿俾钱睇佢哋啲戏。 咁咪就系话咯，唔好睇啊嘛， 系咯。 我做咩要嘥自己青春啫？睇嗰啲戏。 你要挨内鬼系话港台原有演员节目可以夹佢上节目，逼佢表态现形。佛除呢个观众已经夹。 我唔明啊，你再讲啲咩？内鬼话系话港台如有议员节目， 内鬼系话港台如有议员节目可以夹佢上节目，逼佢表态现形。 哦，即系如果有你头先讲嗰啲议员嘅节目，就可以逼佢表态现形。咁样 都唔系好明， 系咁啊！到时有啲节目再讨论。 嗯。 佛除灭旺观众已经赞咗唔使钱嘅娱乐，我自己一年都入好多次戏院支持，但好似沦落人现象。戏院出嚟时会觉得香港电影有翻希望，但总系昙花一现，唔能够 sustain。 嗯， 系再睇啦， 系咯， 唔使咁灰心。 Not yet, let 香港啲生意佬如果要买广告，最紧要人都要大，要求多嘢够丰富，周资料要好抵，一味贪小便宜。 系啊，真系戇鳩啊，真系你，真系我直头系地铁嗰间广告公司，我做咗好多年。哇！真系睇到眼都冤埋嘅， 冇 听。即系佢有啲，佢仲要将呢个 bad taste 嘅嘢变为规矩。 系啊， 即系佢有晒个 guideline， 即系 handbook 咁样，你接呢单嘢又跟翻晒呢啲呢啲规矩。佢而佢啲规矩咧系整到好捻核突嘅，必定。即系其实想靓都唔得啊！即系你想益下佢都益唔到佢。 我阵间开始有少少麦鸡啦， 差唔多啊。 Stranger Keith 认同探长讲法，特别系大陆戏 post 都系爆晒画面，唔会留白，出钱果个一味要 D 至大 D 画面 full device 上香港政府宣传。探长点睇任何人 ？LOL desk full power is the knowledge level 零。张先生讲嘢好笑 ，HPY 请个鸡皮系乜牌子啊？好似好香口喎。Salon Wong 睇都睇到 香口。内地的版大部分是这样，网友大多一个影片加料节目上传公开，算是个人问题，所以网站负责人没有正面的法律责任，有人投诉，配合删除一般不会再追究。 呢啲咪，唉，都冇嘢讲啊！即系呢位蔡英文，既然你真系好认真咁样沟通，即系我觉得，不过又好难讲嘅，即系喺佢哋嘅世界里面，你唔觉得啲咩问题？点解你咁捻腌尖嘅咧？因为偷人啲嘢翻去有乜问题啊？我俾面你啫、啊。咁你知唔知制造呢个嘢嗰啲人系嘥几多资源同埋几多心机咧？创作嘅嘢，有啲人仲捻有天才，佢话抄桥啫嘛，偷佢有乜同佢偷人有乜分别啊？ 咁你真系 你唔支持你咪唔好睇咯，你做咩要偷啫？ 即系呢啲就变咗你坏人无耻，你自己都系做咁无耻嘅嘢。 系喂，头先有人问我呢个鸡皮， 好啦，直入广告时间又嚟啦。 唔系直入啊，屌你唔好同我咁，有冇同我啲咁嘅 cheap 人相提并论啊？有人问我先讲嘅，叫做Max Oceans， 即系咁样嘅，即系嗰啲咩咩泰国出嘅泰国文，我谂系啩。咁其实。而家平咗好似抵食咗啦， 未必泰国出过 系嘛？睇，因为我有 大陆咧，好多咧系有日文包装。 唔系，因为我有个网友咧，即系第一次食咧，喺泰国成箱买过嚟。 哦，咁呢个 之后冇几耐，香港就有啦。咁样，喂，咁啊，睇下差唔多啦，即系大家。咁我就想最尾咧，就想讲下我啱啱睇完《The Man and the High Castle》嘅分享嘅。咁咧就一套戏系一套剧啦，有十集啦。咁已经去到第四个 season 啦，咁我成日都讲等，哇终于睇晒四个 season， 因为等咗成年几先有呢个 season。咁我建议大家睇呢，原因就係呢，即係其实我哋香港喺香港人尤其是即係嗰个对大家对政治嗰个概念啦，同埋政治嗰个属性啦，同埋近代史呢都系好陌生或者好懒得去理解嘅。尤其是歐戰呢，即係有啲好鍾意歷史嗰啲，譬如白海沖嗰啲呢好熟嘅，即係又讀歷史嗰啲，即係佢呢就先至會專登咗去將一啲歷史去比喻返，即係人嘅人性係點樣呀、啊、即係你調返轉從個人性去估計到將來會發生啲咩呀，咁樣我覺得咁樣相對又比較科學啲咁去論證嘅。咁我覺得呢套《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呢就正正呢就係爆發我哋呢一個動機，即係去推演一啲政治同埋人性之間落去，即係推演一件事 what if 啊，即係假如咁之後又會點呢，咁樣即係呢啲推演呢你要 base on 好多事實啦， base on 好多現有嘅嘢，因為點解會發生嗰件事唔係發生 A 係發生 B 呢，就係中間嗰啲好關鍵性嘅事件同埋人物嘅一個取捨，因為人有好多北㗎嘛，即係你嗰一刻受到一啲咩影響嘅你嘅取捨，就炸佢啦咁樣，哇於是乎嗰個種族就滅咗啦。咁但係假如嗰日心情好，因為個女整個蛋糕俾佢食，佢可能延遲咗炸嗰個地方，咁樣嗰個種族就可以維持到㗎喇喎，咁樣即係有好多歷史都係咁樣，係一個烏龍嚟嘅啫。咁呢於是乎呢嗰度 Man in High Castle 呢，我簡單啲講啦，我都講過㗎喺度，就係講假如二戰嘅時候盟軍同埋呢個軸心國之間嗰個結局係對調咗，即係話呢盟軍徹底潰敗，核心國嗰兩大邪惡軸心呢就贏咗，就即係日本同埋德國咁樣，即係納粹。咁如果贏咗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呢，咁就當然會推進去太平洋，就 take over 美國啦，因為美國都係盟軍嘅一個好大嘅仇家嚟㗎嘛。咁呢但係日本太平洋戰嘅時候，佢就由東至西咁樣，唔係由西至東咁樣去咗加州嗰邊啦，即係洛杉磯呀，即係成個加州咁樣去 take over 咗，因為中間有個洛基山脈頂住咗呢， 咁阻碍咗大家推进咧，咁于是乎形成嘅局面咧，就系、是、欧洲就系纳税嘅，成个亚洲就系日本嘅，咁美洲咧就两个国家分治嘅咁样，哇！净系条桥已经好吸引啦，呢个 Philip K. Dick 嘅故仔嚟嘅，咁于是乎咧，哇！第一个已经好精彩啦，咁我形容咗好多，我点解中意睇嘅喺度就唔讲啦。咁点解第四集咧就好深化地讲出一啲政治嘅现实啊，即系佢讲出好多香港似曾相识或者熟口熟面嘅情节嘅，包括包括呢个反对派咧，即系嗰啲抗争者，佢哋成功能够做世界，做到日本皇军，即系成个日本帝国都唔即系牺牲咗。加州而翻翻日本，唔再即系离开加州啊，即系翻翻自己亚洲嗰度，即系就觉得因为成本太高啊，咁因为佢嗰啲反叛军咧就系咁做恐怖袭击啊咁样咧，咁但系到佢 take over 咗成个加州嘅时候又点咧？哇，真系舐咁 hea， 同埋你以为收复咗就有和平咩？啊，点知原来你打完呢个大佬咧？咁一个好有野心嘅德国咧嘅纳粹咧，又会喺由东边打翻去西边，即系又系占领翻成个加州嘅，即系咁嗰班人就即系手无揸鸡之力，冇乜武器，又冇核弹咁样，即系死得好惨添嘅。咁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取舍咧，你又可以睇到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咩都同仇敌忾啊，成日都系听嗰几个网台，即系唔系人就鬼，唔系鬼就人啊。即系喐啲都讲讲唔系敌就我，唔系我敌啊，敌人嘅敌人就系朋友啊，即系用一个实即系好实用主义嘅判断同埋一个取舍嘅，我哋即系一啲即系我认为香港人嗰个政治唔够成熟啊，即系未 ready 一啲好成熟嘅政治观嘅时候，就好容易咧就会俾一啲类似陈云呢啲人利用咗你去做一啲策反或者一啲。就是调转枪头嘅嘢啦。咁虽然而家呢啲人真係越嚟越少嘅，好相信。上次有位朋友同我讲都啱嘅。咁但係会类似要不停咁发生，不停咁出现㗎嘛。咁所以呢即係我叫大家睇呢套戏呢就真係好有感受嘅。即係尤其是佢呢个月先出嘅 season 4。咁呢 season 3呢就讲美国人变成亡国奴啊。即係话明明美国有独立主权。就竟然俾納粹咧，連個自由神像都拆埋咁樣呢啲，我覺得當時我亦都好有感受，因為香港咧亦都係亡國奴啊，即係做一個亡國奴嘅地方。明明我哋喺香港自己嘅文化咧，就偏偏咧就俾共產黨就派啲人出嚟利用翻我哋本地嘅官員嚟做翻我哋嘅敵人，而慢慢將香港原本有嘅價值咧就流失咗。咁我覺得真係好有感受，知道呢一集就更加有感受，佢好似。即系跟翻成个时代嘅 flow 去改编咁样嘅，因为上一集佢其中有一场咧，我哋好大感受咧，因为当我哋成日喺狮子山度整条黄色 banner 落嚟，我要真普选嘅时候咧，佢亦都有一场戏咧 tribute 翻香港呢一幕咧，就喺一个塔嗰度咧就碌一条黄色嘅 banner 落嚟，就系、是、插即系佢哋嗰个反对党一支旗帜嚟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嗰班编剧咧，就真系好鬼贴地嘅。所以我好中意睇美剧嘅近代嘅美剧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你睇到好多生活上面嘅缺失啦，同埋好似好有共鸣咁样。可能我谂多咗都唔奇嘅。但系我头先所讲嗰啲咁吻合，我相信就唔系巧合咯。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即系强力推介由今个月至六个，即系六个月咧，至到即系由今个月计六个月咧。都是2.99美金一个月喎，即离晒谱喎，$23一个月可以睇咁 Q 多劇，有套叫 The Boy 而家啱开始啦，咁希望大家真係正正经经呢试下感受下，用少少钱正正经经名正言顺合法地好尊重创作人地去習慣返用钱嚟鼓励返一啲出个力又或者创作嘅人去能够用返佢自己嘅行业去身心不息咁样继续做返自己嘅专业啦，唔该。即係唔好觉得啊而家娱乐唔使钱就習慣咗，唔好觉得咁样大晒啦。即係你应该有羞愧之心嘅， 虽然你继续都好啊，即系起码知道个是非黑白咯。我希望啊，咁所以即系我唔系说教啊，即系我讲翻我嘅我嘅谂法啫。咁呢样嘢并唔系话我扮清高或者讲道德啊。事实上咧，喺你嘅价值观嗰个尺度嗰度咧，当你唔使钱去欣赏一样嘢嘅时候咧，你好自然咧就唔系好识尊重佢嘅。因为呢个系同我以前听 CD 同埋而家听 MP3 嘅分别，我就好大感受啦。以前我可以一只碟咧抡爆佢抡几个月，我首首歌都好熟，每个情节、每个声定我都直头记得到，每个编曲去到边度边个音我都背得出嘅。嗰阵时听歌嗰个 pattern 系好享受嘅，但系今时今日因为 MP3 你随手可得，好多歌水过鸭背，你嗰日觉得唔好听，你听日就唔会听噶啦。但系听 CD 咧，你百几蚊买个碟翻嚟咧，你今日拎完呢个碟咧，你今日个心情唔好，你觉得嗰首歌平平无奇，完全入唔到脑。但系有一日你如沐春风嘅时候，你听到嗰只歌，你觉得好 enjoy， 你觉得嗰首歌哇，即编曲真系神曲，即系天跌落嚟咁靓嘅呢只歌，你有呢个享受，我问心我好耐都冇试过啦。原因就系俾呢个消费嘅习惯影响咗对一样嘢嘅价值咯，咁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得明啊，即系我纯粹系分享啫，冇话啱同错啊，讲明。OK， 差唔多啦，阿李老板都差唔多个鼻涕吹紧波啦，咁啊读埋呢度嘅留言都差唔多啦。任何人我唔想讲， 可以读下我个访问。 咩访问啊？ 我而家 send 俾你，你一阵间问我，我答你。 咩嚟啊？ 李李玲张先生讲嘢好笑 ，H P Y。 哦，读咗咩鸡皮？阿蔡英文都读咗你啦，阿广咩上面有内鬼啊？真系都唔知讲。 PM 助理，你打开睇。 Okay， 等先， 我系 讲 上面有人讲内鬼，所以回应你咯。新算唔算有冇睇过？首丧呢套大陆电影，我觉得题材都好大胆同踩界。我觉得只要肯尝试题材，都可以反攻大陆。H P Y and 泰国嘢，九龙城有冇得买？ 有噶，应该。 其实我意思系建议今届十八区联署试下搞，主要系经验者帮啲新手议员，亦试下联署政府拨款，因为系民生事、社会事，亦让市民对议员加深认识。真系唔想呢次咁好嘅大胜机会逆转。Sorry， 令你少少误会咗。仲有若有内鬼，都可以夹佢上平台亮相现形俾市民知道。捉鬼，就算反对派出镜都唔怕。谢谢。当然区选用资源请翻抗争受害者亦系重点，但公开讲又怕啲政府狗官挑剔。李老板系咪感情积 ？Sorry， 我系今日俾信息你寄，趁地专业揾头寄议员教新嘅议员感同之前做法又有咩分别？陈志扬 Hello 探长 ，D D L， 我系 Chi Kim 搵个账户系我个女，要拉你上次位朋友系咪一啲 Sir？ 陈地主泛民一路一路议席减少，系因为佢哋做法令到建制有位入，今次记大反转，啲人唔系想泛民，而是想建制输，而唔系就唔会咁多数人上位啦。 冇错，呢个大家都知啊。你上次朋友系咪 Eddie Sir？ 咩上次位朋友啊？佢好耐冇嚟，咁你应该误解咗。咁啊，系啊，明白啊 ，D 即系 B D L 啊，咁啊，多谢嘅提议啦。咁即系你讲嗰啲咧。唔知点样可以实行到咯，真系冇 idea 咯。但系你嘅提议非常之好啦。 Springer Keys 同听黑胶碟一样，我会由个封面、海报到隻碟上要个贴纸都会去慢慢搭。陈志扬依家听咧，就好似听精选碟，然后精选里面最精选果手嚟听，每隻精选碟精选一首咁。搵信王呢只鸡皮71都有，但 系 贵。 哦，系啊，系啊，冇错，71系贵嘅。我去嗰啲咧，嗰啲系咪叫酒佬铺啊？即系冇人租，就临时 系啊系啊， 诶、 啊，租几个月 系啦，我喺嗰度买好似平少少嘅，咁系啦，喂，差唔多，咁啊读埋阿李老板个咩嚟噶，好似充满 路透社嘅访问，好短嘅啫， 黄色超人啊咩啊？咩吴任诗作队哦，即系呢啲唔使啦，系嘛？ 其实所谓的独家专访只是书面访问，睇嚟睇去超人都是答了几条问题，然后就由发言人补多一句。不过以他在地球上的地位，啲答案就变成国际新闻。值得留意的是，点解咁老偷写唔前早响区选之后，所有牛鬼蛇神讲完晒伟论先报道呢？重点是今次无帕斯坦白到非常，收咗咁多拳，佢自己讲噶，唔止系一巴，直情系一拳反车埋去，唔止要打中，仲要打得痛。SHHH 好勇武嘅黄色一拳超人，因为路透社中英文版嘅报道有啲些少唔同，唯有继续随便学英文意译。对于有人出 post 话你系曱甴王，有乜感受呢？ 好，我答，我答， 答啊！ 嗱，喺网络世界呢，梗系有啲人好勤力咁样散播呢啲有毒嘅思想。错晒嘅消息咧，去破坏信任。今时今日嘅社会环境咧，好难咧就冇争议噶。 嗯， 再第二个问题。Okay. Very responsive to messages。 系嘅。 响网络世界，梗系有啲人好。 啊，呢、這个读咗。跟住边啲人嗰个系边个？记者问系嘛？ 啊 边啲人话边个系咪区议会选举输到爆嗰啲啦？主席叫香港嗰班有钱到着唔到物嘅人斗翻出嚟贡献社会，你有咩睇法呢？ 好，我答你。 好， 我咧喺1980年已经成立咗慈善基金，支持教育、医疗研究同埋公益事业，等于我自己三分一嘅身家，80%都是投放在大中华的地区，都超过260亿啊！仆街， 咁点啊？恩将仇报咯，咁咪真系。 嗱， 唔知点解中文版多咗一句，在正敏感时刻，我们不妨积极进取，用于面对问题。意思系咪即系嗱，已经捐咗三分一身家出嚟，仲想点呢？1980年啊，响时你哋响边？响咁艰难嘅时候，唔该面对翻啲问题啦，搞我做乜呢？有人话送中条例系用嚟对付啲有钱佬，你觉得呢 ？The bill has been withdrawn. That is， 我觉得咧撤回咗咧，仲攞嚟讲把鬼咩？ 唉，读到边度啊？ 咁嗱，好多人咧， 系 啊，好多人 咧，跟住又问问题， 个人觉得呢条最劲，对于中央对香港管治越嚟越紧，觉得点呢？ 系 嗱，好多人对一国两制有好多唔同意嘅意见，但系我觉得依家冇问题，呢样嘢咧要双方要遵守明确嘅诺言。所以要制度上的革新，不是融合，你明唔明？不要融合， 是要更快的。为什么看字看到点解睇字睇到幻听有声咁呢？本来好地地签咗嘅嘢就手信用啦，咁多唔同声音做乜呢？制度有问题就改啦，用乜吓怕？ 系咯。 人民日报出 post 话你好的时候同享福，遇到困难却不能共度难关， 啊、 有咩回应？ 嗱，对于呢样嘢嘅回应咧，当你去到我呢个年纪，自然咧就识过来啲噪音，啊， 聋捻咗。 我唔知呢啲噪音咧系咪有预谋，不过咧我已经习惯晒咧呢啲语言文上嘅乱拳，官方系你哋跟住自己翻去睇。 啊呢个咪早排 噪音乃喂乱拳迷离重拳出击 啊咁啊，唉都普通啫咁讲， 系， 但系即系突显咗佢哋无耻，同埋共产党 出噶啦， 共产今日出噶，共产党将系恩将仇报啊，即系美国美国人啊当系仇人， 系啊， 俄罗斯啊当系 friend， 即系苏联即系累得你中国即系好卵惨嘅其实。即系就算清朝都冇共产党管治咁惨，我觉得。 你要挨你头先话上次有朋友同你讲过啲分犯捻嘅嘢，我问系咪 Edison 咯 ？HPY Chan 真系要 slip 啦。 哦，唔系 Edison， 第二个嚟嘅。喂，咁好啦，喂，既然大家都差唔多，今日都讲咗好耐啦。咁啊，李老板咧，老人家咧，翻去要拍深茶咧。咁啊， 要有啲生茶。 喂，咁好啦，咁多谢大家咁入嚟啦。今日 咁太平盛世咧，都有 都好嘅， 都有二百几人都病冇咁安慰啊！真系，喂，咁好啦，咁啊，大家早啲瞓啦。咁啊，即系头先讲过嘅嘢，希望大家上心啦。因为我真系好， 我记英你讲话头先讲嘅嘢，大家当发长梦。 唔系真系好捻担心嘅，真系。喂，好啦，再见，下个礼拜见，拜拜。